后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一至两度。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逐渐缓和。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0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265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嘉和生物是报31.4，腾讯控股535蚊，升7.5，阿里巴巴287.4，升7.4，美团点评263.4，升5.4，建设银行4.98，冇起跌。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85，瑞士法郎8.443，澳元5.517，加元5.816，新西兰元5.109，欧元9.0933。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7点，跌46点。港金现价报17,35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14美元，卖出1,879.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香港啦，咁由于爆水管关系啦，香港仔嘅田湾街近日明爱社区中心对出一段咧仍然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噶，封咗一段嘅田湾街近日明爱社区中心，咁而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冇较早前咁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啦，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挤塞，车龙喺怡安阁。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伟业街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礼业街。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同埋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平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爪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由 Radio 2策动， 迎接香港1019， 二台喐一喐。 喐啊 喐啊， 梗系唔喐啦！ 日头唔喐，喐去夜晚。 一生都匆忙，唔喐就最好啦。 新星新意1019，二台喐一喐。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 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系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噶喎。 菜， 哎，冇错咧，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早晨，早晨，早晨啊！布大力雄、桂花田，早晨啊！先到飘飘串串文， 咩力雄啊？ 系咯， 布大力雄啊！ 咩叫布大力雄啊？ 你咁都唔知道，你望住桂花田，你就知佢布大力雄行步路都劲过人嗰啲啊！ 布 大力雄啊！哎呀，真系， 哇，真系 噶！帮你两位人妻加翻个牌匾喺前面啫，系、咪？ 好啦，早晨啊！咁寻日讲话约得签签曾志豪咁样， 哎呀，你对得好好啊！呢、這个， 真 我喺呢个直播室嘅位置同埋嗰个气势完全当得上呢四个字啊！真系， 早晨曾志豪，早晨敬文， 早晨阿天，早晨豪仔。 咦，你咁简单嘅做咩？ 诶，事搞咁多嘢啊！ 貌美如花，桂花田，孱弱不堪真挚。 又唔系，你嗰用一阵间，我们的嗰时嗰个形容。 唔系嗱，我都谂住咁样讲噶啦。 嗰个真系无敌啊！话俾你听。 嗱，我要点样赞一赞我哋咧？呢个礼拜嘅呢位拍档主持啊，蔡主任咧，桂花田啊，你小蜜蜂嘅地位不保啊！ 我都系咁话。 因为你知唔知佢喺我哋风 show 度咧有呢一个勤力小蜜蜂嘅美誉嘅。 即系我会做好多嗰啲为节目做嘅嘢，系啦。 哦、我同阿祖做嗰啲就唔系为节目做嘅， 唔系即系我撇除做节目之余，其他嘢我都做。 唔系佢会喺三个钟以外咧，佢会做好多临审嘢啦，又上题目啊，又呢又路啦，就算半夜三点咧，佢可能新婚之夜咧，佢都唔理阿华咧，都会上题目，听日点唱咁样嘅， 即系唔记得咗呢件事，哎我系要 哇阿华地位好低嘅，所以我哋成日都话佢哇小蜜蜂又嚟啦， 系 啊今朝翻嚟见到阿蔡主任， 哇真系 你完全可以做到小蜜蜂嘅风头啊，真系 呢个系佢强项，同埋呢个资源系佢先可以有。我边有啫？ 哎呀，你又谦虚啊，真系！你今日翻嚟好勤力得摆，真系。 系你嗰个浪得虚名， 系啊，得咗啲咩啫？ 为咗我哋今日我们的嗰个 topic 啊，都系卖下苦功啊嘛。 啱啊啱啊，我真系估唔到可以有啲咁样因为咧即系。 佢又嚟啦！ 十一点半，我哋讲我们的咧，就系讲我们的电台广播剧。咁跟住咧，即系我哋就系讲斋讲，即系就咁讲啲资料，好似冇乜嘢。 唔够过瘾啦， 会干噶嘛？ 系啊，会干噶嘛？哇！我哋阿敬文主任咧， 犀利啊！ 搵埋啲声音片段，哇！犀利啊，真系。 即系嗱，如果你预告定咧，头先阿蔡主任咪咁样同我哋 sell 噶，想唔想听一下咧？ 佢 嗰个妇人咧。林善不能移的那把声啊哇我说林善不能移不是啊 你知不知道豪仔即是我昨天呢 当我听的时候他哇拍晒手掌的一个蔡主任 因为呢其实我 成晚睡不着 我个人呢都很热爱听广播剧经常会在闭台的经典广播剧里面找一集半集听 下、okay, okay. 昨天挑起条筋那我很想听一些经典啊其中一个经典呢就是来自兰陵笑笑生的、 哦、 就是金瓶梅哇真的很紧张啊讲起这本书就 等先啊我们的好东西呢你的经验啊等等我可以留下十一点半 佢揾個帶嘅過程都講得嘅， 唔係我知啊，我咪話一間留翻一間可以一間講咯。不過我哋可以呼籲我哋聽眾都可以同我哋喺網上面咧，即係同我哋分享一下啊，過往有啲咩電台廣播劇咧，你係好深刻印象啊！哇，真係追到咧不得知了，同埋嗰個星光熠熠程度去到邊度咧？ 係 最好係二台啊， 最好二台咩都得嘅，咩都得嘅，最好二台啦， 係啦， 係啦，咁啊，你會聽到咧，就由蔡主任咧精心揾翻咧，少女桂花田嘅嗰把聲音。重要啦，声音是少女，但系佢嗰个态度是少妇， 嗰、那个角色。 角色是笑苦出来的效果不是笑咯、 我们十一点半之后就 是一个林善的妇人 要多谢蔡主任 系啊，冇错，大家大家要拭目以待。喂，同埋咧，新鲜滚热辣咧，琴日咧，亦都我哋预告定嗰个尾巴，就系咧，我哋喺节目尾声嘅时候咧，就话喂，各位有喺香港咧，即系住过呢个所谓 station 嘅啲朋友咧，咁啊，大家有住过香港啲酒店啦，究竟你有冇发觉咧？而家香港啲酒店咧？規矩是怎样的？因为呢昨日呢就即係喺尾声嘅时候你就讲呢有一位啊即係所谓嘅港女 KOL 呢佢就住咗呢个半岛酒店呢就超过二十个人同佢庆祝生日呢个搞 party 啦。 其实就开心嘅原本就即係本多人同你一起哇你成功有个好 party 喎。 咁但结果呢佢就话有啲不欢而散因为呢佢有超过二十个人呢即係差唔多20个人喺佢间房度啦。咁佢半岛嗰度呢就同佢讲就话喂你唔可以咁多人喺度㗎喎。仲话呢你哋几点之前呢系唔准多过四个人呢喺个酒店房度啦。所以呢就好夸张㗎直情嗰个职员呢喺佢门口度敲门。 每个钟头系咪 都敲一次咁钟。 睇下佢间房里面究竟嗰、那个 走咗 人 未。係啦佢话你唔走呢我就唔会撤退㗎啦我就一定撳你钟㗎啦。 哇 呢、這个叫做咩涉而不捨咁撳落去㗎嘛。咁琴日就话呢一个呢位港女呢佢就有啲嬲豬。佢就咧貼曬啲相上去啦， 即係話覺得哇咁搞錯咧，咁大間酒店冇咁樣嘅，趕人走喎、啊，咁樣生日喎、 啊。咁佢嘅揦住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喂呀、啊，政府都話咧廿人嗰、那個應該話室內限聚令咧， 婚禮都20个啦，係咪？ 唔係佢話嗰個限聚令咧唔計酒店，嗯、所以佢話咧唔應該將佢同一般食肆嗰啲咧就等閒等量觀之嘅咁樣。咁結果呢就擺咗上網啦。其實大家琴日都預咗㗎啦死硬。你咁樣即係。 邊個死硬酒店死硬定係市場死硬呢嗱即係好睇呢大家個態度睇下係方便邊嘅。 但係結果呢一晚之間呢咁呢位事主已經出咗嚟道歉啦。係、 okay, 啦。咁呢位事主呢佢第一時間呢佢就話經過一晚嘅反省覺得自己真係太自私。處事手法唔夠成熟思慮不周舉辦咗個派對。期望与多日不见的朋友相聚只着月与个人的利益并没有为大众的健康着想、 哦、 亦都没有从酒店的角度出发和其他酒店客人的感受他为此道歉、 哦、 他都会更加注意自己的用词和行为举止希望大家体谅、努力会学习更多的事物希望大家逆境之下继续 stay positive、 哦、既然人家都道了歉都有事情就无谓穷追猛打的、 哦、是的穷追猛打他就不是我们的职责来的、 嗯哦、 但是穷追猛打背后的真相呢就是紧要了、 哦、 因为呢什 么叫背后真相、啊、 背后的所谓的真相呢就是说咁究竟咧嗰個酒店佢定嘅呢啲規矩咧、哦，我哋琴日咪問 咯，係咪合理係咪啊？ 係咪間間都唔同？係咪同坊間咧？我哋而家現實嗰個法律相比咧，佢係咪仲嚴格咗？係啦，係咪再嚴格咗嘅？大家有冇試過類似嗰啲經驗？我哋琴日就掟咗呢個題出嚟啊嘛。 有喎、 啊，系咯， 我有试过、啊，都唔系话去overnight 添啊，即系都唔系 staycation 啊，只系去食个晚餐。咁啊，嗰都好多粒星嘅嗰间。咁啊，朋友订咗台啦，三个人嘅啫，我哋去食饭、嗯，即系当时啊，四个人可以啦。咁啊，一坐低，佢已经即刻飙埋嚟啦。 系， 唔好意思，三位，要你哋即刻做一个电子登记。 哦， 咁啊，登记啦，即刻报申报，你有冇去过边度边度啦？系电子。 你咪以为有抽奖啊？现金抽奖啊？电子 都算咯，我谂住快啲尽快即系 fulfill 咗人哋嘅要求啦。咁、 okay. 好啦，按完之后他就要你留个联络你可以留你的 email 的。咁佢继续企喺我隔篱喎。咁我望一望佢话係呀我哋要直至你的 email 真係收到个 confirmation, 你 show 俾我睇。 喔喔喔。 係啦你即係唔 係。即你讲个假嘅。 係啦即係真正有咩事佢可以联络到你。即係佢唔係话你一定係会中咗嗰个疾病。佢意思就係可能喂你唔知隔篱嗰台或者其他食客到时我有办法可以通知到你原来同一日 有一个患者出现过嘅。咁你都得个知字。咁其实我觉得係安全嘅。不过呢就即係手续就多咗少少囉。 手续多啲。咁但又未去到係嗱所谓同现实法例呢如果再严苛啲呢举例而家係四人一台㗎嘛。会唔会有酒店呢个经历呢可能係话喂唔好意思我哋酒店係两个人一台㗎啫。 哦即係再紧 啦。係啦因为而家呢一位港女呢琴日点解咁嬲豬呢佢就话喂明明政府法例讲明呢酒店房间呢啲呢冇限制㗎因为佢话唔係公众地方嘛嗰间酒店房你唔係个入得嚟㗎嘛。所以佢就话酒店啦酒吧食肆嗰啲呢就你当然就限咗啦就四人一台或者唔准多几多人啦。佢、嗯、话但我呢度都冇限点解你都唔俾我咁样做呢咁样。 譬如酒店有讲话你。 佢有自己规矩囉。 係啦你我呢间房系for两个人 overnight 或者多个 BB 冇所谓嘅或者加一张床嘅啫我唔可以无限。 嗱我捉到你头先自身啊 ,overnight 啊 嘛，我都未，我唔喺度瞓啊，我唔喺度瞓，我喺度玩啫嘛。 系啊，嗱，跟住我咧，我就真系揾到咧，原来咧，都系呢间酒店，半岛酒店咧，佢系的确咧，佢有一啲比较严格嘅，同出边系唔同嘅规矩嘅。听 众咧都喺我哋嘅面书度留言啦，听话咧，即系佢转载嘅啫，咁样，佢话咧酒店住宿咧，佢话消防条例啊，讲紧消防条例规定咧，每间房只系可以住三至四个人， 佢冇住咯就系、 是、嘛，系啦，系啦，我哋真系讲真啦， 佢冇住啊嘛，系啦， 咁啊只可以住三四个人，仲有咧要喺大堂嗰度咧登记，佢话万一咧有意外嘅逃生嘅时候咧，咁起码酒店都可以点人数啊嘛，即系究竟我间酒店而家有一百人，我就点翻一百人咁样啦吓，佢系有保障啊，定并唔系咧又住几个人整污咗邋遢嘅问题，即系讲紧消防条例嘅问题咯咁样。佢话如果咧每间房住十几佢廿人一齐逃生啊，走火通道根本不胜负荷，佢话要大家三思啦咁样，同埋要自律咯咁样。 但系其实而家讲嚟讲去就系佢讲住啊，梗系全世界都知道啦，因为我唔计消防条例，咁我计消费条例都蚀钱啦。喂，唔系俾两个人钱住廿个人都唔啱数啦。咁而家大家谂嘅就系话，咁如果纯粹系摆到明搞个 party， 我灰姑娘十二点 灰姑娘十二点前就走嘅，真系唔系想呃你间房嚟过夜屈蛇，又唔系嘅。咁究竟得唔得嘅咧？其他酒店因为而家好多酒店都系想搞啲即系谋生啊嘛，佢知道大家咧而家住又未必住噶，但系会搞 party 啦，搞聚会咧，可能就避一避条罅咧。 咁咧就要睇下嗰间酒店当下指你 book 房嘅时候有冇俾一啲条例你啦。因为咧我听众另一个听众就话咧，如果你话俾佢哋听酒店听。你话我爱嚟酒店出门嘅，即系讲紧 系结婚想讲、 结婚咧出门咧，咁咧你话声俾佢听，咁跟住佢就话佢可以有呢个宽松嘅， 宽容俾你， 不过唔知道有冇限制人数啦吓咁样咯。 因为我唔系话啱啱家姐都系喺酒店出门啊嘛，其实我都惊一惊我，哇！虽然我哋冇逗留咁多个钟头啫，咁但系你嗰个仪式里边，你一定唔止四个人噶嘛，咁其实佢点计嘅咧？咁后来我就话咧，呢间半岛酒店咧。佢都真係有啲比較嚴嘅規矩㗎，因為早嗰排咧又係有一個港媽咧，佢就擺上網，佢又係即係投訴啦嚇。咁佢其中一個案例咩，就係話佢帶住個一歲嘅 BB， 就去酒店裏面嘅party room， 咁啊裏邊玩唔知咩波波池啊嗰啲 friend 咁樣啦。咁咧佢話酒店嘅職員同佢講話，太太你個 BB 要戴口罩。如果唔戴咧，你係唔入得去玩嘅。咁咧，個港媽就話一歲啫，佢戴唔到口罩嘅。同埋法例規定咧，兩歲以下唔使戴啊嘛。咁點知佢話個職員同佢講話，如果你唔戴咧，我哋唯有請你出去咁樣。 嗱，咁我又有個疑問喎，因為咧雖然話兩歲以下小朋友咧係 可以唔使戴 嘅，但係好似啊，好似啊，即係啲聽眾如果知道提供資料咧，係公眾地方啫。如果你行入去嗰個係私人地方，佢 係 有機會咧要求你咧，即係 要求翻人哋啦， 係啊， 因 為佢要保障埋其他嘅顧客，即係私人營業啊嘛。 所以咧，其实如果咧，你听我哋咁样讲完咧，或者你下一个要去酒店搞活动嘅朋友咧，可能你就要有两把尺啦，唔系咩都跟出边个法例嘅，原来佢系有权咧。比你個法例更嚴，佢都得嘅，因為佢私人場所嘅規矩啦。 因為即係你邊個各處鄉村各處嚟，咁你譬如 A 酒店可以俾你哇廿人一齊 party， 唔等於所有嘅酒店都係一樣規矩㗎嘛。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歡迎。 有少撈亂咗咯。 佢可能會覺得話，喂，法例都冇要求，點解我入到嚟都唔得咧？咁樣，同埋咧，究竟每間酒店咧係咪真係又唔同咧？會唔會有啲咧就寬鬆啲嘅，就唔會有個職員咧喺門口度係咁撳你鐘啦？但會唔會有啲隻眼開隻眼閉，有啲就即係揸得好嚴嘅？所以我哋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喺网上面咧话俾我哋听。如果你都经历过香港唔同酒店嘅嗰啲租场情况嘅话咧， 或者嗰个规矩 系啦，喂，咁可能而家有第二种标准啦，唔系计星星啦，而系计个严谨度啊，系啦，有个五个严嘅，有冇一个系一真严嘅，真系吓。 说话未全记得住，让你一 再有一字无言独处，沉默再是恨到不知怎怪异，原谅我吧，爱未可理喻，期望再做美丽的故事，说一生也可以，求信我最后这一次。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嗱，用咩方法咧可以知道咧？究竟而家香港人咧有几想移民咧？吓，嗱，我有个我有个观察嘅， 无端端佢讲下有几想咧？ 唔系，因为你都会知噶嘛。其实你都明诶，最近可能好多人想移民啊嘛。咁咧嗱，譬如今日新闻有埋啦， 系啊，坊间有个即系系咪调查报告嚟嘅？ 44%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啊，寻日发表嘅民意调查报告， 系咁佢话咧有44% 嘅香港人咧有意移居啊嘛，咁样 系。 嗱，我未睇个报告之前咧，我已经觉得咧呢一个数字咧好吻合啊。因为点解咧？嗱，我观察咧就系，当我咧而家中意上网睇嗰啲唔同嗰啲片咧，咁佢有好多网上广告噶嘛，譬如睇 YouTube 咧，佢会卖广告噶嘛，哇！我未見過咧咁密集式咧， 即係話你睇可能睇三分鐘之後咧，又嚟一個廣告同你喺度叫，哎，你嚟嗰度啊！ 你明唔明啊？我最近咧幾熟啊，英國啊，最近有個唔知咩京漢樓盤啊，喺倫敦市中， 即係 矜貴同罕有咯。哇！呢啲勁唔勁先而家？係啊，我而家已經 費事落咁多字啊， 費事講咁多字啊，我已經聽咗超過100次啦。 係， 仲要係啊，輕輕鬆鬆鄧子峰嚟做 VO 噶，佢話。倫敦最貴嘅松溫京罕嘅樓盤，哇！然後咧就話咧，而家仲要鄰近咩莎士比亞劇院啊，隔離啊，仲話我而家認識咗啦，原來咧松溫裏邊有個金融中心區咧，個名字就叫 The City 啊。 嗯， 哇！我已經識曬啦。 喺邊個 Bank Station 附近啊？ 我唔知啊，我直聽到呢句 啫。喺倫敦啦，松溫啦， 係啦。哇！話俾你聽有幾咁貴啊，幾咁正啊！跟住轉個頭咧，我睇第二條片啦、啊。 佢已經 sell 緊咧，就話咧澳洲啊，第二期唔知邊度個樓盤啊，仲話咧上一次你錯過咗嘅話咧，今次啊千祈唔好錯過啦咁樣。 熟過香港係嘛？ 跟住你就發現啦，點會咁多嗰啲即係海外嗰啲樓盤廣告咧咁彈出嚟咧？嗱，咁你結合埋今日嗰、那個即係你攞嚟睇下啦。 好吻合啊，好吻合啊，有44%，其實都好多好多。 邊個國家地區係最 想？ 唔 係啊，問題係即係唔係邊個國家唔緊要，就講緊44%，真係好犀利喎呢個數字。係 啊，嗱咁啊嗱，佢有啲原因啦。咁先講咧，就最多受訪者提及咧，打算移民嘅本地因素咧，包括有。不滿特區政府啦 ，slash 特首啦 ，slash 高官啦 ，slash 不滿政府政策啦，所以唔知佢唔滿意邊樣嘅嚇，樣樣都有啲啦。 咁你想走啊？通常心中有好多 嘅 正係那樣嘅， 係啦，有兩成七啦。咁跟住咧有兩成四咧就話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啦，太煩啦，政治唔穩定啦咁樣。咁啊亦都有一成八咧就話香港嘅自由啦，包括言論自由啊、人權狀況變壞啊。冇新聞自由啊，呢、這個有兩成噶。咁啊，香港政治民主咧都佔咗一成八啦，咁樣即係林林沈沈炒埋一碟噶。 喂，雖然係咁啫，但係居屋今日截別截止咯，超額26倍。 哦，咁所以咪好咯。 咁咪啦，鄧青花啊。 係啦，有人漏夜想離開， 有人趕住去買居屋， 買居屋啊，正或流啊，自己諗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葵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院友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据了解，患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而家在玛加烈医院接受治疗。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的注册，说该名教师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及专业失德和问题教材的情况而被取消注册，今次是首宗。他说涉事教师在课堂设计中有心提到很多有关港独和民族党的内容，不会是一时失误，因为课程设计是要深思熟虑。杨润雄说，教育局曾经派员到学校调查，他认为即使学生在会面中表示不赞成港独，亦都不是重点，今次是追究该名教师设计教材时候的专业失德。他又说，当局有给予涉事教师两次书面申述的机会，并有认真考虑他提出的讲法才再作决定，同一般程序一致，并无问题。对于有报道指政府飞行服务队曾经在12名港人怀疑偷渡离开香港当日出动，政府飞行服务队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按照一贯的做法，飞行任务涉及的飞机调配和航行细节等不会公开。《蘋果日報》昨日報導，8月23日，即是12名港人懷疑潛逃當日，飛行服務隊一架定翼機凌晨出動，在西貢布袋澳上空盤旋達3小時。另一架飛行服務隊的獵豹直升機曾經在12名港人被內地海警拘捕之後飛往涉事地點，距離最近之後只是有大約200米並低飛觀察。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日被问到政府对12名港人坐快艇是不是知情，她回应的时候强调，警方在这宗的案件绝对是没有任何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私人医生康利说，特朗普情况非常好，没有再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特朗普在社交网络将新型冠状病毒和流感相提并论，认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新冠病毒远不如流感病毒致命。他的有关贴文在社交网络被贴上警告标签或者删除，认为可能涉及散播不实信息。另外，特朗普说期望今个月15日在迈阿密举行的第二场总统大选辩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说，如果到时特朗普仍然带有新型冠状病毒，他和特朗普就不应该辩论。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逐渐缓和。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6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358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4.5元，升7元；新上市嘅嘉和生物系报30.25元；阿里巴巴286.8元，升6.8元；美团点评262.8元，升4.8元。小米集团21.5元，升1.5元；中国平安79.6元，跌5.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2，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5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7,350元，跌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39美元，卖出1,88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香港仔嘅田湾街啦。田湾街咧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因为爆水管，咁而家呢一段路全线封闭。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山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城市花园。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路呢一段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向西贡、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有边个最了解你中意食啲乜？有边个最知道你用开边只护发素？有边个最熟悉你几点起身、几点出门口？比你更清楚自己嘅衫裤鞋袜摆喺边？最懂得同你子女倾偈，连屋企只狗仔仲有冇罐头食都一清二楚。 咪就系你屋企嗰位工人姐姐咯。外籍家佣对香港整体社会、雇主家庭同佢自身家庭带嚟啲咩影响？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串社课，今集姐姐你好嘢，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美恩，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3个人。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火势，虽然我呢个拍档咧，你咧啡啡，时时蛋蛋啦，但系对于佢对外咧吓，去做一啲设施或者去啲酒楼啊、餐厅食嘢嘅时候咧，佢唔会乌哩单刀乌哩抹茶嘅。系嘅，好得意嘅。佢对住拍档咧，佢都会咧咧啡啡，但系对外咧，佢好整整齐齐嘅。佢系边个？佢咪曾志豪咯。 系、哎、呀，出队啊，要呃下人噶嘛！我琴日同我仔出去食饭啊，都有啊，遇到我哋啲忠实 fans 行埋嚟噶，仲要啊，佢会同我仔讲话：你爸爸好叻啊！咁样，哇！嗰阵时我心谂，好在我冇食到个嘴污糟邋遢咋，如果唔系啊，点俾人赞得落啊？不过最惨系咩啊？我仔完全冇反应，佢净系望住嗰个餐厅里边嗰啲好靓嗰啲油画啊，嗰啲图案咧，完全冇理到有人赞紧你老豆。喂，衰仔！好难得噶，闹我嗰啲人比较多噶，下次遇到呢啲机会咧，识做笑一笑，爸爸你好叻啊！唉，都系唯有自己赞翻自己啦。咁啊，讲开食嘢咧，又要同你讲下啦。我亦都估唔到系由我嚟介绍噶，点解啊？餐具嘅卫生啊！我相信我讲呢个题目，我老婆应该个嘴瞄咗出嚟。你都会注重卫生嘅咩？我见你成日都系将嗰啲食完之后咧。吓、啊，藏污纳垢，食剩几块嗰啲咁样嘅，唔知咩酱料咧，饮到个筷子都系咧，再舐嚟再舐嘅，系我循环再舐嘅，个筷子几污糟我都会再舐嘅。但我今日见到咧，我都有啲惊一惊。佢话呢个筷子究竟边一种嘅材料系最干净，边一种嘅材料系最污糟，仲要系咁，系讲紧洗完之后。嗱，平时我唔洗就话啫，佢洗完都仲系咁污糟，你叫人情何以堪咧？咁究竟以下落嚟呢四只筷子，你有冇使用过呢？咁我相信你一定有啦。但系边一种系你嘅偏好呢？吓、啊，包括有木筷子啦、竹筷子啦、一啲仿瓷嘅筷子啦，同埋不锈钢嘅筷子，可以话打牌里边嘅梅兰菊竹四姊妹啊，木、竹、瓷同埋钢啊。咁你觉得边一个系最污糟嘅呢？排名系绝对分先后噶。嗱、啊，因为再讲一次啊，系洗完之后。究竟佢含菌量系达到几多？嗱，四只唔同嘅材质，洗完之后系台湾一个即系教授，佢哋清洗干净啦。咁我相信佢系应该干净，梗唔系揾我洗系咪先？仲要咁，佢清洗干净完之后，再摆落同一个干碗机度烘干埋。咁你知啦，烘干咧应该照计系咪有嗰啲咩杀菌啊、高温嗰啲作用噶？之后再去 check。check 下究竟佢哋有几多含菌量？结果噔噔，无论系四只筷子里面有三只含菌量系超标啊，净系得一只啊系叫做符合标准嘅咋？究竟系边一个呢？好啦，我粒瓜子买咗好多次啦，我终于要开股俾你听啦。第一位含菌量最高嘅木筷子，佢嘅细菌数有660个单位；竹筷子系第二位，细菌数有350个单位。好啦好啦。咁究竟剩低嗰两个边一个系冇超标呢？嗱，如果咧你就咁听咧，你会发现木啦同埋竹咧，哎呀，佢含菌咧都合理嘅，因为咧佢系呢啲大自然嗰啲材质咧，又坑蚊啊嘛，咁佢梗系可以藏污纳垢啦。嗱，而家剩低嗰两个咧就系仿瓷同埋不锈钢，照计咧都系滑溜溜噶啦，即系滑捋捋咁样咧，似鸡蛋咁滑嘅，咁应该照计两个都好干净啦。但系都有一个原来中招。都有成310个单位嘅含菌量嘅，等等仿瓷嘅筷子，不过其实我讲到而家咧，我真系唔系好知道，其实仿瓷筷子即系边种材质嚟嘅咧？我哋有两位人妻，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系咩材料嚟？ 仿瓷咪就系仿瓷咯， 即系边啲嚟？ 系咪即系玻璃啊？ 玻璃啊， 即系嗰啲瓦嗰啲啊？ 我唔知道、啊，佢写住仿瓷、 啊，咩话瓷啊？ 瓷器个瓷咯， 系 咯， 应该系即系类似 有玻璃筷子嘅咩？ 即嗰啲碗嗰嗰啲， 我谂阿田嘅意思系打得烂嘅， 系打得烂 系啦，有 只 打得烂， 打得烂嗰啲咯。 咩嚟嘅咧？有冇用过啊？ 哦，系有嘅、哦，不过就真的应该少用嘅。 我未见过，总之 佢 话咧， 佢系冇胶筷子喺度搵嘅。 胶啊，胶冇啊， 因为胶应该系最干净。 啊，系啊，咁而家不锈钢咧就系、是、四只里边咧最干净嘅，收翻两个人妻先。出好啦，不锈钢系最干净嘅，含菌量咧即系有系91个单位嘅啫。咁意思即系话咧，如果你要拣筷子。我谂咧，你第一唔好再拣木啦，因为洗完之后都仲系咁污糟嘅。第二，嗱，我而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咧、就是，就系阿妈成日都话咧，唔好攞手拿嘢食啊，好污糟啊，攞筷子啦。啲衰仔下次会唔会同阿妈讲，阿妈？ 隻手咧可能仲乾淨啲，筷子含菌量成600多个单位，系下次点同个细路讲咧？可能真系攞手食仲安全啲啊！风头火势，哇！佢话佢今日成朝咧就沉溺于啊呢一个咧过去广播岁月嗰个长河里边啦，不停不停喺度翻听唔同嘅广播剧，特别系俾佢见到呢一位前辈嘅声音咧，唔知佢呢一个后辈，你知啦，其实佢都有嗰个咧临线底嘅，唔知道佢会唔会都好想同佢一间比拼一下咧？哇！我真系好期待咯，真系金瓶银瓶加水瓶啊，唔知佢哋啊真系边个称一称啊！交俾你啦，仙乐飘飘，蔡敬文。 哼，我为咗你可以一见啊，我哋田姐嘅厉害啊，我真系落足以力啊，揾咗啲嘅经典对白啊，等阿田姐啊都有机会同佢嗰啲旧相好嘅戏里边相遇一阵。嗱，頭先咧，曾志豪咧就話咧嚇，自己喺出邊食嘢啊，都要顧及儀態，好企理啊。咁但係咧，佢嘅人最亂係乜嘢？就係個時間表啊！嚇，啲嘢咧排山倒海咁嚟咧，佢就會記錯曬啲時間噶啦。咁啊，跟住我以下落嚟呢一則新聞咧，我唔知佢搞唔搞得掂啊！即係如果啊，一個人啊喺8日之內收到23个紅色炸彈啊，即係請帖啊，咁佢會點 arrange 佢嗰個時間做咧？ 我會 arrange 啲錢先啦。schedule 重唔重要啊？ 嗱，事关咧，嗱，即系适逢咧，今年咧中秋啊，即系上个星期啦吓，就黐住咧10月1日嘅假期。咁啊，内地一班打工仔咧，就一年咧就多过我哋喎，啲假期有8日咁样。嗱，唔少嘅人咧就趁住长假期咧，就唔系报复式去购物，亦都唔系报复式去 station， 系报复式做咩？結婚啊！事關有好多個省市咧，都可能因為疫症嘅緣故咧，即係啲婚事都直頭要擱置，要停咗先嘅。咁啊，趁住長假期咧，大家即係嗱嗱聲啊，去結婚登記啦嘛。正係單單中秋節一日啊，就有啊貴州一個嘅市民啊，佢話佢收到23个紅色炸彈，大家冇聽錯，係淨係中秋節嗰日，佢就已經要出席8场嘅婚宴啦。即係如果佢可以分身嘅話。咁啊，呢一个嘅新闻报道啦，受到啊呢一个嘅疫情影响啊，上半年咧好多嘅新人咧，就正如我头先所讲，系冇办法完婚嘅，只好等到咧呢一个嘅长假期一次过咧，就将个结婚嘅分期高潮推高啊！净系统计呢个山东省啊吓吓一个11场假期嘅行程嘅问卷调查就显示啊，超过有80%嘅受访者净系山东啫噃，就要参加婚礼啦，超过50%嘅人士啊要参加，平均1至3场啊。更加有啊，超過啊16%嘅受訪者話咧，要參加5场以上嘅婚禮。嗱，我咧亦都有朋友咧喺山東辦婚禮嘅，因為佢要嫁過去啊嘛。咁咧，佢哋嗰啲婚禮咧，如果喺村嗰度舉辦啊，係舉辦好多日嘅，咁啊成條村嘅朋友咧都會空群而出嘅，所以你都唔好話唔疲倦嚇。咁啊，其中一個嘅受訪者就嚟自山東啦，咁啊李小姐嚟啊，佢話咧8日之內咧輾轉要去3个城市參加3场嘅婚礼，佢话真系又吃力又要出钱啊！佢话不过咧都唔及头先我所讲贵州嘅一位雷先生，佢啊更加想系因为咧佢经历咗国庆假期要食23场嘅喜酒，就系我头先所讲，佢一气过收到23个红色炸弹，真系炸到伤痕累累啊！吓。亦都引起网民的热话，他就说即使按照当地的风俗，居民呢即是请饮邻居的朋友亲友只是需要付出100元的人民币而已，他说不过23场加起上来是4800元人民币，你都不是说荷包不伤，他说花费了整个月的薪水才能够应付。是啊，咁啊，每个地方咧，佢哋嗰啲月薪咧，可能都唔同啊。4800元人民币，可能对于好多嘅内地市民嚟讲，已经系天价噶啦。不过咧，有人啊，快活啊，有人愁啦。咁啊，快活嗰一边就系咧，长假期咧系婚嫁行业嘅黄金周啦。今次咁，所以有啲嘅大数据就显示啦，嗰啲嘅做婚礼嘅化妆师啊，嗰啲嘅金器啊、银器嘅订制咧。今次就赚大钱啦！就以北京一位新娘化妆师为例啊，喺一个星期内真系接到手都软，有14场婚宴，每场大约收港币10000元，佢一个星期收入就已经达到123000港元啦。 唉，不过真系有钱赚都要有时间接先得啊！真系一食咧就系一系就唔发市，一发市就食十年啦。咁啊喺呢一个嘅长假期，又唔知道我嘅呢一位拍档啊做咗啲乜嘢，同啲屋企人有冇系报复式咁样去消费咧？佢系边个？佢系精打细算桂花田啊！ 潘金莲都唔嗌声。 我唔系啊， 精打细算潘金莲， 佢唔系潘金莲啊， 我唔系啊，佢仲要喺个剧度冇名分噶， 系咯， 冇名分的林 有啊，有名噶。唉，头先啱啱敬文就讲咗大陆嘅一年长假期啊，十一国庆长假期啊，其实咧每唔知点解咧一假期之后咧，嗰啲新闻咧不约而同咧都报道话。哎呀，我哋啲香港人喺行山啊、郊游嘅时候唔守规矩，去酒店咧就捣乱啊，既有酒店啊俾人开 party 咧，整到房间咧污糟邋遢之后咧，离岛同埋各山头啊都系一样离谱嘅。啊，以前就话好多游客去破坏啊，咁而家咧，系啦，一年几日假期咧，咁啊，香港人啊大放松啦，咁啊好多一家大细男男女女咧就郊游去玩下，呼吸下新鲜空气之余咧，仲可以咧认识更多香港嘅景点啊，尤其系行山做运动啊，去离岛坐下船咁样望下海都其实好开心嘅，但唔系讲好咗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咩？系啊，喺郊外咧系好需要大家咧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嘅。有市民见到咧喺塔门啊呢个大草地嘅观景亭啦里面啊，同埋外面嘅草地咧全是垃圾。明明好多绿色嘅，就点知喺绿色上面加咗好多唔同颜色，包括啲咩嘢咧？有胶樽啦、胶袋啦、铝罐啦、纸包饮品啦、饭盒啦、纸箱啦、纸巾啦、gas 啦，系因为有人喺度烧即系。唔知点解有 gas 喺度啦吓，烧烤叉啦、铝煲啦、平底锅啦吓，咁明白啦，系因为可能有人有打边炉啊，帆布同埋风筝等等嘅，咁啊十几样嘢，喂，其实佢唔系摆地摊啊，任人买嘅，而系十几款嘅唔同垃圾咧，俾去塔门玩嘅人咧，掉到周围都系，睇到现况嘅市民咧都话啦，喂，附近咧。其实十至二十米咧，附近咧已经有垃圾桶噶啦，但系啲人都唔行去，唔行过去掉，将啲垃圾掉落垃圾桶度。而塔门咧系有牛只噶，有啲垃圾咧系食剩嘅食物嚟嘅，咁有胶袋包住，但系啲牛佢系唔识将胶袋整走噶嘛，佢为咗食嗰啲嘢食啊，唔知有冇病毒嗰啲细菌病毒嘅食物，可能啊连胶袋都一齐食埋落肚。继而因为咁样而有机会连命都冇啊！喂，真系唔好咁样啦。有网民咧喺网上面留言咧就话啦：，唉，你哋嘅假期就几百人入去玩，剩低嗰啲垃圾就得嗰几个人去执，不负责任嘅垃圾虫咧，其实唔单止系香港有嘅，喺台南佢哋咧。傳統過中秋咧，都係咧會一家人啦，或者一班朋友咧去燒嘢食嘅，好開心啊，係咪？人哋咧香都不過咧，我哋香港咧燒烤場仲未開啊，但係我想話我哋香港人咧去燒嘢食嘅時候咧，好多燒完咧都執好濕到好乾淨嘅，咁可能我哋有好大型嘅垃圾桶咧就可以俾佢掉啦，而山上面啊減少咗垃圾桶啊，只不過都唔係一個藉口啊。嗱，台南咧佢嘅中秋過後咧，燒烤場一樣。一模一样，周围都是垃圾、炭炉、嘢食。其中咧有个标题写住：啊，烧烤你去烧嘢食，带咁多饮品啊、用品啊，咁重你都有气力带去。咁点解玩完之后你哋冇气力，就带翻啲垃圾走呢？咁嗱，真系啊，同大家再讲多次，唔该大家真系要记住，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唔好俾人哋啊喺度俾人笑、俾人话，同埋辛苦晒嗰啲清洁工友啊！ 山远至我身边伴，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做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弱势，此生相爱永不变。想不到海山景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肥妹仔，早晨蔡蔡子， 早晨秀恩茄，早晨蔡蔡子同学， 早晨啊秀恩茄，早晨肥妹仔， 系啊，早晨，系啊，我哋今日都未交代啊，点解细眼仔又唔见咗啊？系啊，因为细眼仔佢放假 惯咗噶啦，系啊， 我放细眼仔放咗大假，佢咧下个礼拜先翻嚟啊， 系啊，同埋咧头先阿蔡蔡子同学咧， 佢果然系， 系啊，佢果然系咧日本嚟咧。嗰方面比較開明啊！ 細灣茄，你可唔可以用形容一個詞語形容佢頭先向你提問嘅嘢啊？ 大膽咯， 大膽就 直接咯， 創 新咯， 係咯， 創新真係啊！ 我決定星期五咧，我幫你開呢一個課堂， 但係 唔好啫，你唔可以亂講啦，我想學健康课咋？ 健康教育课咯， 系啊， 好啊， 系啊，好多大人都 知道你系喺边度嚟噶啦，到时就会知道。 乜嘢啊？讲卫生常识啊？ 冇问题啊。好啦，我哋咁今日学乜嘢啊？ 我哋今日咧继续讲埋嗰个花草树木啊。我咧之前咧咪讲咗咧，系一棵植物究竟佢啊分咗好多嘅组合先组成系一个植物噶嘛？ 系 有佢个根啦，有佢个茎啦，佢有个叶啦，啊，跟住有个花啦，有果。子同种子噶嘛，系咪？ 同阿菜菜子个妈妈咧，佢、 啊、 有晒呢几部分嘅，有菜有茎 啊，不过就唔好闻咯。 啱啊啱啊， 系啊， 香先闻咯，系啊。 阿德，阿德知道你，你继续讲啊，讲系。 好啦，我而家咧嗱，之前咧我就讲咗根啦、茎啦、叶啦，我而家想讲花啊。 花好啊。 系咪麦美儿花嗰啲花？好似我妈妈咁靓咁样。 系啊。 点解植物会有花噶？ 因为植物佢植物佢要有佢， 佢要有 乜嘢？ 丑 死鬼啊！ 唔丑死鬼嘅呢啲系常识嚟噶，你有 咩 常 识？ 佢睇 下 个小眼 镜笑得咁衰喎！ 唔系我冇谂过有人讲朵花有下一代咧都会面红噶， 系啊会尴尬。其实呢啲系常识嚟，我哋唔应该有咁样嘅，用嗰啲咩？啲大人讲话咩？有色眼镜， 有色眼镜啊！ 傻猪猪，唔怪之佢话想要学性教育。 我哋咁细个，如果唔接触呢啲花草树木，唔通咧？林老先至入花丛咩？ 咁但系嗰啲系唔系野花嚟噶？ 唔系啊，系花咧。点解啲植物有花？ 好啦，你讲啦。 因为咧，佢要吸引嗰啲昆虫咧嚟帮佢传花粉啊。咁咧，跟住咧，等佢繁衍下一代啊。 哦、 真系菜菜子，佢真系好有常识，好 叻。你妈妈都成日问呢个问题嘅，点解要有花嘅？佢想门清啊嘛，有花、哦，哎呀， 有花都 OK。 如果嗰啲花系靓花就可以， 哎呀梅兰公主， 好啦，仲有咧， 咁咧嗱，传播花粉咧，除咗系用昆虫啦、啊蜜蜂啦，咁啊仲有乜嘢系帮手传播花粉噶？ 风吹， 啊、好叻啊， 系啊， 茄 水得唔得啊？ 都系中噶， 所以我哋就会有风水咯。 唔系嗰啲风水，唔系大人讲嘅，仲有两样嘢喎。 仲有 咁多咩？ 我知人手砸佢。 啱啊，人咯，系人咯。 路边的野花， 系啊， 你一定要采啊，采采采。 好嘈啦，好难听啊。 仲有雀仔啊，因 因为识飞嗰啲嘢咯。 咁头先咪讲咗动物咧咩？ 唔系啊，毒雀仔啊，咁所以咧， 即系鸟类嚟噶。 啱啊，所以要分清楚噶。 即系 out of animal 呢个 category。 系啊系啊，咁咧就帮佢哋咧传播花粉咧，咁佢哋咧就会可以周围度开花同结果啦。咁咧嗱，我想问啊，果实咧同埋种子又点样传开去噶？ 果实咪一样咯。 吓？ 譬如一风吹咧，嗰粒椰子就会飞走咗噶啦。 椰子系用水噶啦，你人头乜脑嘅？ 我唔信啊！ 佢人头猪啊！嗱，果实同种子咧系真有几个方法传出去噶。十一图做咩出现嘅？ 冇啊！ 你做咩咳啊？ 我咳嘅时候通常把声似爸爸。 你再唔讲得五秒咋？ 佢次次都系咁噶。 讲系噶，我哋要留翻下个礼拜讲果实同种子究竟点样传开去。 咁都要闹 落堂啦！ 防病毒，佢同特朗普就唔应该辩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一至两度。喺上昼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鸿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逐渐缓和。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75点，升94点，总成交金额431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3蚊，升5.5；阿里巴巴285.6，升5.6；新上市嘅嘉和生物系报29.6；美团点评261.2，升3.2；中国平安79.5毫半，跌6.5；建设银行4.9毫6，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86，瑞士法郎8.443，澳元5.515，加元5.82，新西兰元5.106，欧元9.0918。每百日元对港元7.3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5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735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83美元，卖出188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繼續同你講翻香港仔嘅田灣街先啦。田灣街咧頭先近住明愛社區中心，因為爆水管咧就全線封閉嘅。咁啱啱收到運輸處嘅通知咧，就係慢線就封閉啦，快線已經係解封啦。但係受影響嘅巴士路線都仍然需要改道行駛。重複多次咧，就係田灣街近住明愛社區中心嘅慢線咧仍然係封閉，但係快線已經係解封。不過咧呢個受影響嘅巴士路線仍然需要改道行駛嘅，仍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近住北港路呢一段咧有道路工程嘅，咁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菠萝斜对出，反方向入去西贡啦，车龙就长啲嘅，排到去北围对出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 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新清水湾道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去西贡啦，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细 B， 你有冇搞错啊？个办公室乱成咁，快执翻整齐佢啦！ 李 Sir， 你知唔知啊？我系艺术家嚟噶，越凌乱咧，越会激发起我嘅创作灵感噶。 我净系知道啊，如果工作场所立立乱啊，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例如跣亲啦、棘亲啦、撞亲啦咁样。 吓、啊，关事嘅咩？你间房够乱啦、啊！ 仲驳嘴？唔该，你留意 Ma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讲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嘅重要啊！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梗系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噶喎。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哎呀，都未讲天气啊！我哋交俾边位讲啊？你哋争啊！你哋争啊！我自己讲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71%，系啊，等下大致多云啊，晏昼会有短暂时间嘅阳光吓。 OK， 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蔡敬文、有桂花田啊！啊嗱，我想问一下咧， 点？ 敬文有姐姐，有工人姐姐， 哦系有， 敬文有姐姐咪你咯。 啊，曾志豪有之前有工人姐姐啦，咁我都有嘅。我想问下你有冇留意到佢哋咧？ 同你似唔似样？系，经文话好似样。 咁啊点啊？感情好咯， 感情好咯，系啊， 系啊，近咯，嗬， 冇错真系。 唔系，因为成日都话咧，啲工人姐姐都会拣雇主噶嘛，佢都要望翻雇主咩样先。 喂呀，系点样啫？ 系同乡，好呀，可以倾得埋。 衰人嚟噶， 讲笑啫。咁啊，嗱，有冇发现当佢哋嘅假期嘅时候咧，你哋有冇去睇下佢哋假期嘅时候系？ 佢做啲咩啊？ 两手唔系，今日唔使跟踪佢嘅，佢系两手揈揈出去啊，定系哇都一代二代。带出去噶，有冇留意噶？ 我星期日做玩玩，星期天我唔知道。 我有听过噶，有啲雇主咧话佢朝头早佢出门口嘅时候咧，佢话佢会望下佢咧，究竟有冇拎好多袋嘢出去啦。 系， 咁我真系听过有啲雇主咧，佢话停一停，我要打开个袋睇下先。 哦， 佢惊佢攞佢啲柴米油盐酱醋茶出去咯。 嗯， 系啊， 哎呀死啦！我又冇咁谂过。不过 好事嚟噶，省得自己麻烦，同埋多事真系。 其實佢多數都好輕便嘅，即係我未洗翻星期日嘅節目嘅時候，我都見佢係好輕便 㗎。輕便嘅， 我叫佢攞多件外套，佢都唔制㗎。 哦 ，OK，OK。 咁間唔時咧，好間唔時咧，我就見到佢攞咗啲小朋友衫，應該係佢可能選購俾佢自己啲子女嘅。 嗯， 咁就可能去寄。 去寄。都係嘅。即係我有時咧，嗱，我個姐姐我就真係睇唔到佢，因為佢咁神倒塌咁坐出嚟，我梗 係 唔會理佢啦。 係啦。 咁但係咧，即係有時見佢去即係會儲埋一次過咧。去寄嘢翻鄉下嘅時候咧，我就話：點解你可以喺一個咁少，我俾咁即係唔係太多地方，佢可以收埋咁多嘢啦？咁當然咧，我又唔會去睇佢嘅，即係大家有個信任喺度啊嘛。咁但係咧，原來咧，琴日我睇電視咧，咁去左望右望嗰度咧，哇！見到原來有好多印姐姐走咗出去，走咗出去假期，走咗出去做咩咧？知唔知？ 買嘢。 賣咩嘢？ 咪賣一啲似可能係咪僱主嘅物品？ 有啲咧係真係賣好多手袋啊衫嘅，咁啊當然唔知啲嘅貨源喺邊度啦嚇，咁一定唔係新貨嚟嘅，應該見到咗樣子。但係頭先阿敬文，你頭先講咩話？ 嘢食咯， 賣嘢食。 哦，係。 咁但係 佢哋有時一盤盤 都有㗎。以前嗰陣喺維園嗰啲，佢哋都有自己嗰啲特色家鄉食物咁樣咧，好香㗎。 唔係咁，你好香，你都係自己圍攞自己帶食物出去啫嘛。佢係攞嚟賣， 有之前都有講過 嘅、 因 為咧喺疫情之前啦，而家就我諗真係唔俾咁樣坐埋一齊聚集。喺旺角嗰條天橋， 好多人買㗎。 咁佢直頭係呢一檔就賣炸雞，下一檔賣炸魚， 或者嗰啲鹹濕嘢啊咁樣嗰啲嘢咯，係啊，甜甜酸酸嗰啲咯，有啊，咩辣蘿蔔啊咁樣嗰啲一兜兜。 係咪已經拎咗出嚟？唔係意思話已經整好咗啊？ 我呢啲曲 係啊係啊， 我呢啲曲 係啊， 而家嗰啲有啲新鮮㗎。 點樣？賣條游水鱼啊！ 唔系， 佢 set 喺个炉喺度煮啊！ 系啊， 哇，呢个犀利！ 攞埋 gas 炉，攞埋啲煲煲餐餐，攞埋佢真系咧，我琴日睇到，哇，真系有啲 即系整鸡蛋仔咁样啊！即情烧俾你， 咁咪即系无牌小贩 嗱，就系啦。咁咧佢咧就见到一扎嘅印尼姐姐多嘅，见到佢都系咁咧，佢即系攞咗咧，哇，一系列咧嘅 gas 炉啦。即系屋企嗰啲，即系打边炉、gas 炉啦，跟住攞啲烹啦，好大个烹啦，咁跟住有晒酱料啊，有啲系炸鸡，有啲系净系炸鸡翼啦，系讲紧啲食材咧，系有一个好大嘅胶箱，胶箱里面咧有一啲好细嘅已经准备好嘅食材，譬如有嗰啲鱼蛋啊，譬如有啲腌制肉类啊，有牛啊，有鸡翼啊，咁样剩咧。跟住系即场炸，即场去卖啊！你明唔明啊？ 咁啊好啊，呢个系流动美食车喎。 佢真系 冲动帮衬啊！ 但系佢知唔系？ 仲要系东南亚美食团，几好。 仲要系好当地添噃。 系啦，飞印星马泰。 真系啊！我想话俾你听， 咁啊，其实系同小贩冒牌嗰 只。真系佢唔系啊，真系啊，咁 卫生啊，各样嘢都。 咁同之前咪一样，佢卖嗰啲咸湿嘢都系摆地摊都系卖啦。 咪虽然系啫，但系佢已经系煮好啦嘛。其实嗰个卫生程度都 而家呢个新鲜好多。 呢個衞生程度真係爭啲嘅，認真地，佢真係咧 直頭唔得啦。 佢直然有曬系列嘅，你唔知咧，以為一個哇，咦，好有系統啊！嗱，即係譬如佢有個好多有啲係扎咗營啦，即係咁有啲營喺裏面。 點啊？有鋪面啊？ 唔係啊，真嗱，佢咧好似咧蒙古包咁啊！呢個蒙古包嚟就擺用具嘅，嗰個蒙古包咧就係喺度擺呢個叫做食材嘅，呢個咧就係開爐嘅，嗰個係洗碗嘅。咁佢有個系統 嘅喎，係咪已經知道咗要執法啦？ 嗱，當然啦，咁就好多。牽涉好多唔同嘅部門嘅，咁當然當區嘅區議員咧喺將軍澳話見到依度依啲，咁有啲喺旺角啦，有啲喺將軍澳啦咁樣，講緊報咗嘅。只係，但係咧，人哋有冇執法權噶嘛？講緊啊，譬如區議員咧，只係勸喻， 你都係講嘅啫。 勸喻叫佢喂，你唔好再喺度啦，咁樣犯法嘅咁樣啦。咁當然咧，亦都有人投訴啦，咁先至會牽動到有嗰啲電視台走去訪問佢哋。喂，究竟你係咪喺度擺埋？我想话啲姐姐，啲姐姐对答咗，唔系啊，冇啊，我唔知道、啊，冇、啊。但系明明头先咧影住佢咧喺度已经有交收啦，喺度拎啲嘢出嚟，有人俾钱啦，跟住佢又俾啲货，定系俾啲食物人哋啦，咁即系有晒成个叫做买卖嘅交易喺度。但系到系啲主持人问佢啊，你系咪喺度卖嘢啊？系咪喺度摆咗好耐档噶啦？收几多钱啊？咁样跟住话唔系啊，冇，我唔知道，唔系我噶咁样。 咁你咪试下同佢讲咯，系咪真系唔使钱啊？跟住就攞走咯，一攞走咗唔得。 啦，要俾錢啦。 哦，佢已經話有兩大堆嘅，即係有啲咧，直情咧喺一個度假期咧攞曬，即係同阿婆揸紙爭紙皮嘅。 爭紙皮 ，OK。 爭紙皮咧，佢哋淨係咧係整到一個箱咧，係整一個檔口咁樣啊。但係只不過當然咧有風吹又冧嗰啲啦。但係講緊嗰個叫衞生。 咁有咩食物種類啊？係我哋呢啲對街頭美食反而好有興趣，即係同我哋唔使去台北夜市啊。 好報道啲嘢喎。 佢哋嗰啲係去印尼家鄉食品多 咯。係咯，咪好咯，吉都加度啊，咪有呢啲啊。 因為有好多佢哋啲姊妹咧，佢啲印尼姊妹咧，佢哋都係有一樣假期噶嘛，就真係俾錢去買賣咯。咁有油炸啊，有煲嘅咁樣咯。即係有啲係用水煲一啲肉類啦、丸類啦，總之就未至於有炒嘅。總之就係全部一鍋鍋咁樣擺到， 其實 三大鍋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嘅街頭嘅叫做履歷實驗室嚟㗎。咩叫街頭履歷實驗室咧？ 教壞人啊，又喺度。 唔係啊，個個都話咧想請一個識煮嘢食嘅姐姐啊嘛。但係你 interview 嘅時候，你都係問佢你識整咩啊？我啊嘛，到時我滿漢全席啊，八大鬼啊，九大鬼都識。嗱，而家唔同啦。 嗱，你出去， 你去到邊度啊？嗰度係 喺旺角同將軍路都有啊。 旺角將軍路，你去到嗰度咧，直情喺度咧，好似職場見工一樣啊。哎，哇！呢個姐姐，哇！呢啲你煮㗎？哎，我煮㗎，我煮㗎，好味道啊！哇！你買嚟食下先，哇！真係唔錯喎，喂！你 mark 得個 number 先，真係。喂，呢個證明煮得一兩手好菜。哇！呢個好嘢。 佢哋嗰啲叫資源嚟自邊度嘅咧？系咪又嚟自雇主屋企嗰度攞出去嘅咧？ 佢一定系喺个海度打鱼，系啦。 嗰啲鸡翼喺街市买嘅，自己买嘅， 自己买嘅，系啦。或者可能喺农场度捉嘅。 喂，我想话佢嗰啲腌料咧，系等于你厨房里面有嘅腌料一样噶，一支、二支、三支、四支、五支、六支噶。 嗱，所以咧呢个个案咧，其实分开两部分嘅。你话佢喺街边摆卖咧，固然你话佢犯法嘅，咁你交俾执法部门捉佢啦。 当然啦，系啊，要啊。 咁但系老老实实，你话好多市民咧，平时笃鱼蛋啊，个都系犯法噶，你都照笃噶啦。咁呢度咧，我道德水平好低咧，就唔理佢啦。你叫啲執法人員自己拉佢啦。 都有人食啊，食完之後係咪？ 咁你但第二忽咧，就係嗰啲材料邊度嚟啦？學你話齋咧，其實啲僱主咧唔擔心你非法擺賣，佢驚你俾人拉嘅。但佢更加擔心就係啲人係我嘅咧。係 啦， 佢豉油好熟面口喎， 綠花膠喎，咁巴閉好新。 係咪我嘅咧？ 攞咗嚟啫，係咪先？哇，炆冬菇喎。 但係我聽太多啦。嗰陣時啲討論區啊，好多嗰啲僱主 group 咧都係咁樣講嘅話。嗱，你預咗啦，佢咧如果出門口嘅話咧，如果你係一代二代嘅，咁如果你真係要好抽清去執佢嘅話咧，好有機會咧就見到咁多兩條蘿蔔喺度 啦。你見到好多咦咁熟面口嘅嘢嘅咧咁樣咯。 咁我就會通常都會同我老婆講，話當交保護費咪算咯。 嗱，如果其實我 當交保護費， 係嗱，你由佢攞走咗佢咪算咯。 我覺得咧，如果你話學你話齋，即係可能佢只係切咗半條蘿蔔出去， 由佢 即係當佢自己食嘅半條咩苦瓜咁啊，你唔會數得到嘅。 系啊，但系如果半条人心咧，半条花胶咧， 佢哋唔食呢啲嘢嘅。 你话 食噶， 佢哋唔食呢啲咁冇本地口味嘅嘢。 可能佢知道好嘢咧，卖啲人啦。 系啦，你唔知啊，啱唔啱先？喂， 会唔会啊？ 即系嗱，我哋撇除，我唔知佢哋啲材 我食开香口胶，今日想食花胶。 我真系见到佢咧，系真系咧，有好几个桶咧，即系讲紧嗰啲密实盒胶桶咧，系即系设定晒嗰啲材料嘅，你明唔明啊？咁你呢啲功夫喺边度做嘅咧？即系喺街边嗰度做啊？定系已经喺雇主屋企？喺度整，跟住之后嗱，我 咁我切得好唔好先？冇，你觉得我切得好嘅，咁你下次你 我觉得喺家喺屋企整咧，除非你屋企有二万尺或者几千尺啦。 如果 雇 主实发现到系咪？ 系啦，除非个雇主都知道材料系佢自己买，只不过系借啲砧板。 哦，咁我知啊，好似早两日琴日嗰单新闻咁样。 咩啊？ 雇主同埋个佣工夹埋一齐，呢个就卖嘢食，嗰个就卖人。 哦，系啊。 豪宅卖人，哇，唔系都一样啊，有冇可能出边呢啲摆卖嗰啲佣工咧？原来后边有雇主嘅势力嘅， 真系唔系。但如果执法部门即系执法起身嚟咧，我谂即系佢哋都 其实都系危险噶。我认真同即系唔系话想即系数啲姐姐啊。我意思话啲雇主咧，其实你一啱分分钟个姐姐俾人哋去告，系咪先？即系你有执法部门去告去拉嘅时候，你自己又冇咗工人姐姐用，系咪先？你都嗌救命噶嘛？ 可能仲要。要帮佢保释啊，搞好多嘢 啊，都好多手续上面嘅，咁真系奉劝各位雇主，即系睇紧少少佢哋，唔系话要 check 佢嘅，不过即系要提点佢哋。 所以我奉劝各位员工咧，你照摆卖唔好卖咯。 照摆唔好 卖，照摆唔好卖，请大家食，请大家食，食得好嘅推介俾各位同乡。下次请我嘅时候咧，我识煮嘢食，我识煮嘢食啊。 想，还日日夜夜退后中摸索，就是这种感觉，常静静默默是目光，人浪浪漫漫在幻想，还逐渐逐渐不懂得反抗，就是这种感觉，这电子针记下浓情热汤，快乐或痛伤，一些一点，只想我可以共你讲，再次感激有缘同路遇上，爱念在每天堆积心底，只等这一季为你好，终于成佛。常静静默默是目光，人浪浪漫漫在幻想，还逐渐逐渐不懂得反抗，就是这种感觉，这片纸张记下浓情热汤，快乐或痛伤，一些一点，只想我可以共你讲，再次感激有缘同路遇上，爱念在每天堆积心底，只等这一季为你好，终于成佛。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好，蔡主任， 作为文化界的代表，我今日带嚟一个展览俾你哋两位去增进文化嘅艺术气息。 Good。 是来自文化博物馆嘅，嗱，由今日开始啦，去到出年2月22日啊，举行咗一个叫做版画图像艺术展，同埋字里图间香港印艺传奇。 哦，明咗啦，已经系 好啦，个展览其中一个展品，好想介绍俾你哋，就系、是、咧，一本嘅英语手册， 系 啊，并唔系觉得你两位英语唔好啊吓， 唔系我要，我要进修， 你要进修呢本要叫做无师自晓咁啱。 哦，好啊 ，good 啊， 即系嗰啲傻瓜学英文嗰啲 friend， 系啦，就用广东话，因为教人讲英文，系俾边个？读嘅咧呢本书系1892年嘅时候咧，呢、這个主编系写俾咧喺澳洲当地嘅华工咧睇嘅，就教佢哋英文。其中当中有一句犀利，俾大家估下，好唔好？广东音学英文啊吓， 即系有啲似通胜嗰啲 friend 啊，大家而家用呢个逻辑嚟玩得噶啦。 魔灵嗰啲啊， 系啦。 好嗱，写低啦。 好， 亚视讯，亚视挨肩 咩话？ 亚视讯，亚视挨。见佢系1、2、3、4、5个 亚视挨见 系啦， 挨视 呢句系成日都用嘅， 成日都用， 成日都用嘅， 同老细讲咧就成日都用嘅 挨见啊， 老细问你几时做到啊啲嘢。 亚视讯， 亚视挨见， 亚视讯， 嗱，译音嚟嘅啫呢啲， 有冇 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亚视讯 I 坚五个字，阿是一个字啦，信一个字，阿是又一个字 ，I 一个字， 佢有两个 I 是喎 ，I 是 I 是， 系有两个 I 是啊， 咁阿信呢 ？I 是 信咪使两个 I 是， 我知啊，阿是信 I 是 I 是， 信信信 is I 坚啊，最后系个坚 啊， 坚系啊， 坚 坚 I 坚啊，系咪啊？俾少少，我去俾少少乡音，阿是信 I 是 I 坚， 哦。I see, I 咩 soon, I 咩？诶，中咗一个字。 系啦 ，soon 啦，定系即系快啲啊？ 阿是 soon, 阿是 I 见。 阿是 soon, I will come soon again 咩？ 嗱，边有 come 啫？嗱 ，I see 系咪啱啊 ？I see 啱啊吗？ 我俾多个 hint， 阿是同阿是系同一个字。 哦， 阿是 soon， 哎呀，阿是 I 见。 阿是顺， 阿是阿健， 阿是顺，阿是阿健话 ，as soon as possible。 你唔明啊 ？as soon as possible。 咩 ？as soon as I can。 Yes。 as soon as I can。 你嗱， 我有咁快得咁快。 嗱，老细问你，你几时做完啊？ 唔系我话转头啊，系咪？哇，呢个真好难喎。 佢答英文啊。 as soon as I can， 我就又啱我，你继续继续继续。 估多个 啊！好啊，嚟嚟嚟。 嗱。云肩玉洁恩敦， 好啱你读啊！呢啲音其实蔡主任。 云肩玉洁恩敦， 我已经我系咩 situation 讲噶？ 咩 situation？ 云肩玉洁， 老细问你咯。 又系老细问我啊？ 嗯。 云肩玉洁挨敦啊？ 唔系就系头先老细问你，点解你要答 as soon as I can 啫？ 哦，因为你。 老细问你咩啊？ 几时交？ 系啦，咁你拼出嚟一个英文，云肩玉洁银盾， 云肩玉洁， 云肩 云先，云系咩啊 ？What what what？ 唔系 when 云肩啊 ？What when 啊？肩头先系咩啊？ 肩系 can 啊 ？When can you done？ 玉 when can you you 咩 can you do it done？ When can you, you get it done? Get it done? Work done? Yeah, yeah. When can, can you get it done?、 Oh, when can you get it done? 云肩玉洁艾敦，然后你就系啦。见咩话？咩 ？I soon, I I can. I soon, I soon, I soon can. 哇， 咁样仲难咯、 啊、喂。哇喂，下次如果有得同外国人喺度讲呢句嘅话 ，I can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葵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院友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据了解，患者是一名五十几岁的男子，而家在玛加烈医院接受治疗。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就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计划到台湾投案，台湾要明确批准陈同佳入境，包括提供签证和赴台日期等细节。香港可以透过警务合作机制协助实际行程安排。李家超说，陈同佳属于台湾法院批出通缉令逮捕的通缉犯，他在香港属于自由人，自愿到台湾应该没有任何事阻挠得到。李家超又说，香港政府从来没有同台湾成立任何联系窗口，形容个波在台湾，重申不想同台方继续争论，希望双方在务实而互相尊重下尽量配合，事件早些完结和成事。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对一名教师被教育局取消注册表示非常失望，认为局方的决定粗疏。他批评当局只是以教案作判断，而经检视的教案内容并不完整，理应了解实际教学情况。教协将会协助该名的教师上诉，如果经上诉委员会和特首处理的上诉程序都不成功，会寻求司法复核。叶建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忧虑日后教师会以最安全的方式教学，出现自我审查和寒蝉效应。 教联会副主席邓飞在同一个节目表示，令他费解为何要向小五学生提及有关内容，就算是引导学生多了解时事，但是老师有没有判断到这些深奥内容和小五学生的身心发展是不是相适应。他建议局方日后将聆讯和上诉机制和定案等情节透明化。新一期居屋晚上七点截止接受申请，市民朝早把握最后机会到乐富房委会客户中心递交申请表。有市民说今期屋苑选择不多，考虑后决定交表，因为现在租金昂贵。亦都有市民说今次已经是第三次申请居屋，既然要负担租金，不如自己供楼。近期推出的四个屋苑分别是沙田彩和苑、粉岭山丽苑、马鞍山锦进苑和钻石山启祥苑，涉及7047个单位，以市价六折出售，预计出年一月搞租，最快六月拣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风势逐渐缓和。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90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476亿4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3蚊，升5蚊；阿里巴巴286.4，升6.2。新上市嘅嘉和生物系报29.5，美团点评263.8，升6蚊；中国平安79.75，跌4.5；小米集团21.3，跌1毫。建设银行4.96跌2仙，盈富基金24.9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8，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2，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0点，跌50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99美元，卖出18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嘅，咁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一大咧只系车多啫。咁喺香港仔嘅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啦，因为爆水管，咁而家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呢一段嘅慢线系封闭。田湾街近住明爱社区中心嘅慢线咧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嘅，经过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去长江集团中心。咁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北港路呢一段咧，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嘅，咁影响到咧系去西贡方向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咁反方向出去九龙咧，交通系正常嘅。就是西贡公路近住北港路咧，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入西贡方向嘅车龙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 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的士同埋坐小巴都要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咧系5000蚊同埋判监3个月。如果搭巴士，座位有安全带都应该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喺或大或小嘅波动之中。喺呢段水深火热嘅期间，我哋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让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今日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景文。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 哎呀，好紧张啊！我们的广播剧咧，今日啊，蔡主任咧好勤力咁样揾到好多咧，识下经典嘅声音片段啦吓。 系 哎呀，我都好紧张。 我特别系想知道桂花田啊，真系 最年轻系我啊嘛，啲历史嘅嘢你哋知得多过我啦。 好彩你讲咋，睇个样子真系唔知噶。 我都系咁话，衰人嚟噶，一定要 系啊。喂，你快啲介绍啊！嗱，我哋不如咧，即系先打个头炮咧，真系大家都俾你撩拨到心猿意马。 做咩啊？好挂住个金瓶梅啊？ 讲到个金瓶梅。好出色咁样啦， 系啊，其实咧，我哋香港电台以前咧就有广播剧组嘅， 真系净系一个。廣播劇組即係好多成員裏面咧，就我哋淨有一個錄音室咧，係專係愛嚟我哋錄廣播劇嘅，因為好多咧即時嘅嗰啲 器材啊，喺曬裏邊 嘅生意 effect， 即係我嘅啲聲音效果咧，喺曬裏邊咧即場做埋嘅咁樣。 係啦，咁我喺呢個做嘅research 咧，其實遠在咧前年做嘅， 係 因為我哋90週年嘅時候咧就要 哇90周年， 係啦，發散曬啲同事去揾，啊我揾到好多咧經典嘅前輩咧，就係呢個廣播劇組嘅，包括阿 Michael。 系 嗰时佢咧成日做编导，我听翻啲 Rola 咧，李安求监制，梁继章编导，严心原著咁样，系啦。咁可能一听到呢啲 Rola， 大家就会有种嗰啲风味就翻嚟啦。咁好啦，我哋广播剧咧就分咗好多嘅，即系譬如有啲经典嘅剧目啊，即系例如譬如《金瓶梅》啦，《鹿鼎记》啊 呢啲咁样， 系啦。又亦都有一啲嘅叫都市小说啊，系嘛，即系阿严心啊。 哦，嗰啲叫都市小说类。 系啦，归为都市小说类啦。咁啊，亦都有。 嘅書姐姐啊，嗰啲作品啦，咁我哋都上載咗好多喺網站度。咁我咧近期咧就對呢個廣播劇特別嘅興趣又濃厚，咁啊成日就聽翻聽啦， 翻聽好多集嘅喎， 翻聽 喂好犀利！我就係講緊我哋咧，就抄咗好多嗰啲即係我哋成日有個網站啊，可以喺度上網下載每一套咧，同埋每一集咧都可以 收聽，即係冇得下載嘅。 唔係我就即係我意思話撳嚟聽咧，好犀利咯，可以係 啦。佢係由70年代、80、90至到千禧年，佢分咗類㗎， 係啊， 分咗 timeline。咁咧我就比較喜歡啲經典。我陀細路嘅時候就聽咗《雍正》，黃秋生做㗎，我哋邀請到，知唔知邊個做康熙啊？ 記得阿黃秋生啊嘛，哦頭先你講嗰個， 雍正㗎，鄭少秋做康熙， 好似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嗰個戲馬故之前勁啦，係跟住我而家落嚟 clip 咗出嚟嗰個仲勁。就係、是、金瓶梅，我見到啊 Facebook 啊，即係係，總之係大家咧係上網 search 嘅時候咧，有好多人咧都好哇，覺得金瓶梅都可以攞嚟做廣告， 係啊， 犀利喎！ 咪就即係話以前話嗰陣時嘅尺度，但係嗰陣時嘅尺度原來咁。 咁但係咧，當時咧係有導讀嘅，係每一集咧都有話次官同埋咧陶傑咧係做當時佢哋嗰個節目咧係 即係帶領住先， 大家去點樣去睇呢一件事咧啊，同埋咧一開始咧嗰個精稿犀利啊，阿唐哥嗰把聲，同埋我俾我咧 金瓶梅，即係一啲都唔會令你有遐想嘅。 金瓶梅三個字咧係女聲嚟嘅，只不過 係音樂。 音樂但係咧，亦都咧一開初嘅時候就提醒啦。呢個故事咧，就可能咧年紀輕嘅朋友仔咧，就要家長一齊聽。係啦，咁啊當中咧最重點就係尋日我聽其中一集，我話咦呢把聲 咁熟面口嘅， 咁咩啊？你頭先用嗰個形容詞係咩啊？ 好林善咯， 林善係嘛？ 哦，又林善咯， 林善， 林善都不能移咯。 我即時問呢個係咪呢個婦人係咪你？ 但把聲完全唔同嘅喎。 哇，温軟。我哋即刻就听听究竟发生咩事，大家认唔认得佢系边个？ 最紧要系佢自己唔记得自己做过呢啲嘢。 佢同西门官人究竟咩关系？ 各位听众，广播到经典重现之《金瓶梅》桂花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然未报，时辰未到。警世奇书，金瓶。18岁以下人士需由家长陪同收听。 到底是哪家的女子来呢？ 这一家人你认识的、就是帮你打理丝线铺那个韩伙计的女儿韩爱儿啊、哎呀韩大嫂你快点出来啦，西门大官人来了啦。 哎呀真是失礼啊，爱儿啊你快点出来啦，你爹爹的东家我们的恩人啊西门大人来了啦。 哎呀真是美人哇、 大官人啊，寒舍简陋啊，请勿见怪啊。 得啦得啦，娘子不必客气啦、 大官人啊，请用茶啦。 好，只是见到个娘亲啊，就知道个女都不会差得好远啦。代安啊，代安。 系阿爹。 你拿两条手帕出嚟吓，仲有4只金戒指，20两白银。你俾过韩夫人吓、你我哋饮杯先。 多谢大官人赐饮啊！ 冇啦， 跟住嗰啲真系金家好 咩？ 冇 啦， 冇得出街啦，人哋18岁冇 啦， 唔系啊 嘛！ 哎呀，呢个 剪咗啲， 我真系听唔出嚟佢把声，我真系 嗰啲对白啊，之后嗰啲音乐之后啊， 有啲咩谂去复述啊？ 咁啊，讲佢同阿西门官人咧，竟然 就一直云雨啊！ 就有個奸情啦。 哦，咁但係會形容到點㗎？ 西門官人就淨話見到個娘親都知道佢個女嚟。 你算吧啦，你都唔記得自己講過呢啲對白。 我問佢， 咁佢入邊有冇嗰啲話？ 有嘅、 哦。哎呀，不要啊，不要啊，嚟、啦嚟啦，不要啊，有冇呢啲㗎？冇㗎， 冇咁露骨。 不要都 好露骨嘅啦。 咁佢要佢一个音乐嘅过场咧，就系话咧 就已经翻云覆雨啦。 系，但系其实咧佢不安好心呢个妇人。 哦， 原来佢系为咗呃钱嘅。 哦， 系啦。 我最想知佢表达手法啦。 我咪想知道内容啊，想知道嗰个演绎。 佢会唔会中间演绎嘅时候咧，佢就话西门官人，你见唔见到啊？朵花跌咗落地下度啦。 西门官人，你要仔唔要男？ 你要负责任啊！ 西门官人， 哇！但我觉得叹为观止，因为个广播剧里边咧，我真系冇谂过会有十八岁以下人士要陪同收看。 唔系咁，佢所以 that's why 系每一集之后啊，都系有当时嘅主持人咧去导读。 喂，咁早知我哋以后做节目都加呢句啦。 我觉得系啊，我一讲到就要导读啦。 我一准备讲某啲题材，就话以下内容就叫翻唐哥同我哋录啦。十八岁以下嘅听众。可以自己收聽。 你係咪咁樣啊？我下微調啦。 係啊。 唔係啊，問題係就係聽完之後咧，仲有人喺度講翻呢件事啊嘛。 有嘅，其實 你個好啊嘛，你明唔明？ 你而家咧，即係咁多位聽眾，如果真係好想欣賞咧阿片咧，之後究竟發生咩事咧，同阿洪良石前輩咧，咁你就可以上去打香港電台嘅廣播劇《金瓶梅》咧，就全部集數出曬嚟。頭先嗰集係十七集。 喂，仲有喎，頭先仲有個彩蛋嘅喎。 係啊，仲有個彩蛋。 你叫我哋估估嗰把聲喎，真係。 冇錯啦，阿你嗱，又記得西門官人叫阿代。安过嚟 啊！阿代安， 阿代安就系佢个仔，就系跟出跟入。阿代安就话：哦，知道啦，阿爹呢一个系边个？ 冇错， 黑雪水， 黑雪水真系 个个都会识噶啦。 系啊，但系头先净系得个好短促啊，一秒唔够。 因为要揾阿代安啲对白系难啲 嘅。系啊，真系佢分唔分噶？ 佢点样分唔分啊？ 代唔代安？ 我唔知。 我唔知啊，你咪咁啊！ 我哋我哋啱最尾揭晓，究竟 我好尊重代安 系边个？代安系边个嚟？ 边个做？ 虽然咧，头先嗰个 clip 咧就冇播到阿武松啦，因为佢头嗰几集咧就介绍即系潘金莲呢度人马出嚟啦，咁咧就阿武松都出场噶嘛，演武松嗰个犀利啊！大家系我就谂啊，你睇下你哋谂唔谂得到啦？ 系啊，嗱，既然你讲开历史剧嘅，咁不如就播埋呢一个历史剧先啦。一播嘅时候，等大家有啲印象，究竟系嚟自边一个剧目？ 这个小太监叫做小桂子，他又大胆又胡闹，我好喜欢他，你好好照顾他呢。 是这个小兄弟真是挺精灵的噃。小兄弟，我叫做柳燕，你叫我姐姐得啦。 柳燕， 肥猪就真啦。啊，好啊，啊柳燕姐姐啊。哈！你个名咧真系改得好、啊，身材咧好似杨柳，行路咧轻快就好似燕子咁。 你话有咩方法可以叫佢乖乖地坐定，唔好周围走呢？ 太后啊，交佢俾奴婢，等我好好咁睇住佢啦。 好嘢，好嘢！又系桂花 条，我系柳燕。 嗱，呢个剧目系咩咧？我谂咧，即系深水清听开嘅听众就知道，就系一百集长剧《 鹿鼎记》。哇，犀利犀利！ 同阿恬对戏嗰位啊， 陈奕迅啊， 真系。阿恬竟然话佢自己毫无记忆， 系佢冇记忆。 咩话？ 佢 角色叫咩？ 柳燕啊， 柳燕啊，大家又话肥猪， 你知唔知？佢仲要 好好啊呢个。 你知唔知佢仲要喺戏里边头嗱？咁啊，当然头先只系得一分钟啦。 系啊， 佢一分钟啊播咗，其实都唔觉。 佢点样答应阿太后嚟到对付阿 Eason 啊？佢话：哼。小兄弟，你对脚好香啊！等我斩落嚟慢慢闻啦。 因为咧，头先阿敬文咧又话咧，桂花田有扮《鹿鼎记》咯。我话唔系啊，买个七个老婆冇会品系嘛，冇可能喎咁样。 咁究竟我扮咩咧？ 系啦，跟住我话佢最多系扮柳燕，估唔到系中嘅。因为柳燕喺剧里边就真系系咯， 燕瘦 还肥，啱啱好调翻转嗰个。哇！陈奕迅啊，其实十不相瞒，你嗰阵时点样可以争取到咁多呢啲曝光嘅机会咧？做过啲咩横手？使个咩还手咧？ 我问说啊，金瓶梅嗰单嘢咧，我头先都问过啲前辈，佢话：，嗰阵时大制作啊嘛，嗰啲大角色梗系分晒噶啦，一有小角色啊，咪冲出个走廊，见边个就擒边个。 系咁啱，我成日喺度切切咁转啊， 帮人哋啊，捉佢入去啊， 呢啲都 系攞到个膊头噶啦， 都系重要角色嚟噶，呢个真系。 但系全部都系呢啲咁样咯， 好嘢嚟噶，真系。 但系都恭喜 兴嘅，因为即系我真系咧 高兴啊嘛，你都觉得 好高兴啊，因为咧、哦、我高兴啊嘛，好开心咯、啊，因为即系喺从呢个学录呢个广播剧咧，系可以解开咗我呢个叫阅读障碍嗰、那个嗰方面嘅嘢啦，系等我可以而家即系虽然都可以有时甩噶，但系睇嘢咧都叫方便咗啊，即系从去录广播剧里面我学习到嘢咯。 即系人哋录广播剧为咗服务大众，佢就为咗矫正自己嘅。 唔系，我都系听到底先至知，从中学习到啊，唔系咩啊？ 对住你净系可以讲四个字啊，无可奉告啊！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啦，你变咗好多啊！点解唔同我倾落去？点解咁心不在焉呢？点解对我咁冷淡呢？点解我讲乜嘢你都冇反应嘅呢？ 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心愿，我深沉想配合，但我难照做，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追讨？但我始终感觉到此去没去路。 大概一个钟头多啲嘅会，都系讲一啲关于大学生去旅行嘅安全问题。雨依然落得好大，等雨停，我实在冇耐性，所以决定走出学校门口睇下冇的士经过。当我踏出校门嘅时候，就见到一架红色嘅车泊喺度啦。当然，嗰架唔会系的士，而系你嘅车。当你见到我嗰阵，你连忙拎住一把遮向我走过嚟。 快啲上车啦，好大雨啊！ 你拖住我只手，用雨遮替我挡住啲雨。你个把遮唔算大，所以你半边膊头都俾雨淋湿晒啦。阿祖啊，点解你会喺度嘅？ 点解我会喺度嘅？ 咦，点解唔俾阿蛋出声啊？ 出咗声啦，佢已经。真系无可奉告，经典重现啦吓！头先我哋又听过即系主题曲啦，亦都听紧一个少少佢嘅声音片段啦。喂，这个嗰个年代 系 啊， 系黄金年代， 黄金岁月。所以如果你数呢一啲咧，咪就叫做即系都市广播剧咧，就开始有好多呢一种咧，即系爱情啦。譬如你话有阿蛋嘅《小男人周记》啊，而家呢一个无可奉告啊，好多噶、啊、真系，系啊。 喂，其实我想话广播剧系一个大制作嚟嘅，即系要系睇下写稿啦，咁跟住咧亦都要揾啱嘅人咧去做嗰个啱嘅角色啦，咁去做咗录制咧，等等。 唔该晒， 唔系啊，真系 啱嘅人做啱嘅角色，我哋而家唔系咩？ 佢啱啊，佢咪所以做陆儿阿 妈咯，系啦，你做得好好啊，你做柳燕， 所以我都柳燕咯，但系都要揾人噶嘛， 系啊，同埋你一讲开呢、這、一个即系嗰啲爱情兴起剧咧，咁啊好多啦，阿 Angela 咧喺网上面即刻就话啦，系咯，嗱，小男人周记啦，无可奉告啦，青葱岁月啦，流离所爱啦，全部咧佢话都翻晒嚟。咁然後咧，亦都有啲人咧就話，呢一個雍正皇帝頭先講咗好啦，啊，仲有啊，佢話貝多芬咧話最初聽何楚雲同埋鐘大哥嘅廣播劇，後來咧又有李學斌同埋朱曼子啦，佢最愛咗張德蘭嘅午夜吉他，哇！呢、這個真係、 啊、 我哋都要揾翻資料先得啦。 最中意李學斌嘅維斯利系列，佢就 係維斯利系列，係啊。咁啊，亦都有個有啲偏滿啲啊，但其實嗰陣時都好犀利嘅，就係呢一個 私人嘢话，头先我阿敬文都话， 七五年啊，有我冇听过， 有几个听众都喺我讲紧呢个，哇，好惊噶嗰时。 系啊， 但系咧，你试下打啲 keyword 喺网度咧，都好似有啲fans 咧，自己吓摆咗上去咁啊，可能你即系好有兴趣就可以听下，有几、 okay, 有几恐怖，因为广播剧咧最叻就系用声音同埋音乐去营造嗰个气氛，比画面咧更恐怖。 阿、Angel 就话啦，我最喜欢就系私人嘢话，佢一路听一路惊啊， 一路听一路惊。咁啊，既然头先讲开咁多经典剧啦，不如又听下 《 小男人周记》啦。 青春教育局，青春教育局。 我哋有林珊珊、 何嘉丽、 郑丹瑞、 伍嘉莲、 车淑梅、 黄海芹、 文俊、 邓丽莹、 邓海林、 梁继章、 叶汉良、 邓慧思、 余建明、 杜家宝、 夏妙贤、 Pamela、 阿 Don。 我哋有时君君真真， 有时开开心心。 我哋系青春交响曲。 小男人周记。上个礼拜讲到 ，Rosa 俾电话我，话佢阿妈问我，到底我会唔会娶佢？其实我唯一嘅答案就系弃权。不过我明白，当一个女仔问你呢个咁关键性嘅问题嗰阵，除咗答会令对方开心之外，你根本冇第二个选择。 嗯，这个阿田好清楚啦，系咯。除咗答会之外，仲可以答乜嘢？真系。哇，头先一次过俾你听埋有《青春交响曲》当年嘅呢一个，哇，钻石阵容喎，仲要然后就听到小男人周记啦，真系王牌广播剧。系啊，咁啊，蛋哥呢一个亦都系即系代表作啊，电影啊，原来电视单元剧都有试过做系嘛。 同埋咧，佢用一个人嘅自己个 monologue 啦， 系啊，犀利啊， 交代晒所有剧情，而即系嗱，作为一个女士听落咧，其实都甚为觉得系有趣啊。 有趣啊，男男女女，我谂嗰阵时大家都即系风魔一时噶啦，已经吓。 系啦，但系咧，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咧争取时间咧，就敬文其中一个咧都喜欢嘅经典。 系啊，好啊，好啊。 就系咧，玉女。啊，周慧敏， 周慧敏 曾经都系我哋嘅前辈， 戏假成真啊！ 佢同阿系啊，同阿 Chris 啊， 系啊， 仲有一个前辈声音熟悉，嗱嗱声去 听下听。 戏假成真， 嗰次真系讲嘅嘢真系好笑啫。 系啊，嗰、个阿 Sir 俾我哋整蛊到几惨啊！ 梗系啦，佢一直啊查唔到边个整蛊佢啊。咦，Vivian， 喂，你好攰啊？ 啊，哦，唔系，不过有少少攰啦都。 唉，攰咪翻屋企瞓咯。 唔好啦，你两个倾得咁开心。 哦，我叫你自己翻去瞓先啫嘛。我谂住同阿 Michael 继续倾落去噶。 喂喂喂喂，阿 Chris 啊！唔好咁衰啦，都夜啦，喂，不如你送我女朋友翻屋企先，迟啲先倾啦。 哎，唔使啦，不如我自己走啊，你哋继续倾好唔好？ 系咯，而家又唔系好夜，佢自己屋企又咁近，得噶啦，冇问题噶啦。嗱，你翻去先啦，今晚夜啲我再俾电话你吓。 唔使啦，我翻去就瞓噶啦。 好啦，我想俾电话你啊。 正啊！ 周慧敏、黄海芹仲有梁继章啊，系啊，好多听众咧都话系啊，即系嗰啲回忆翻晒嚟啦。同埋 音乐咧，真系 细路。同埋好多人都估到啊，代安系边个啦？ 系啊，系边个啊？ 你揭晓啦，蔡主系咪？ 就系我哋。最尊敬嘅彭仔郑振 鹏，系啊，冇错，好快啲人都估到话代安咪彭仔咯。 而头先我话武松系边个饰演啊？ 系啊， 系郭峰啊。 系咩？我头先冇听到嘅， 我听唔到啊，冇听到啊。 犀利犀利，咁武大郎系边个啊？ 丁家商， 哦，丁家商， 突然间好老正。 系啊，广播度过风云啊！我哋今日咧重温到今次先吓。 因为现时租金昂贵，亦都有市民话今次已经是第三次申请居屋，既然要负担租金，不如自己供楼。近期推出的四个屋苑分别是沙田彩和苑、粉岭山丽苑、马鞍山锦进苑和钻石山启祥苑，涉及7047个单位，以市价六折发售，预计出年1月搞租，最快6月拣楼。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鸿集结喺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01点，升121点，总成交金额506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2蚊，升4.5；阿里巴巴286蚊，升6蚊；新上市嘅嘉和生物系报29.35元；美团点评263.8，升5.8；中国平安79.7，跌5毫；小米集团21.45，升5仙；建设银行4.96，跌2仙；盈富基金24.92，升1.4；京东集团302.6，升4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88，瑞士法郎8.441，澳元5.517，加元5.818，新西兰元5.107，欧元9.0909。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6。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1点，跌52点。港金现价报1738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8美元，卖出188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界限街。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北港，由于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去西贡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喺窝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就行车缓慢，龙尾喺碧沙路。咁由於有爆水管啦，田灣街香港仔嘅田灣街近住明愛社區中心對出慢線咧就封閉，咁受影響巴士路線77號、43號 M 都要改道行駛。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江樂道西水街橋面方向灣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龍、3號幹線7號碼頭荃灣。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讲到俄罗斯，你会想起 伏特加酒，它是俄罗斯人的生命之水。 还有呢， 普京啊，建了20年都还是他。 我就好想坐西伯利亚铁路了，不过俄罗斯又怎止咁少嘢啊。 想知更多就要留意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郑正恒主持的《开卷乐》。 杨立明会带大家分享他的新书《走进陌生的国度——俄罗斯》，带大家走访俄国城市，了解当地文化。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 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曳都可以好得人中意噶。 大人为何暴躁？何问答步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满世挂在半空。 比较循规蹈矩的人嚟嘅，但系今次咧，佢希望做一首版本啲嘅歌，无论系题材、拍子、唱腔上面，都嚟个新尝试。 大人为何暴躁？拆掉马路也好，能跨过一切，或会很自豪。 作曲有黄贤、李一丁，填词有黄乐怡，编曲李一丁，监制李一丁 ，Agent Chan。上榜六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黄贤《慈禧的鸟儿》有重吃。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正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喎。 菜。 哎，冇错咧，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 嗱，晏啲吓，晏啲吓，晏啲，我哋就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啊！而我哋人手短缺咧，所以我都不能够咧随处随 call 随听电话嘅，晏少少，晏少少。咁啊，新嚟新猪肉，蔡主任，你知今日我哋要玩呢个游戏噶嗬？ 知，好紧张啊！ 系啊，职业啫，你 OK 嘅。我惊我自己讲到咧成口泡啊！ 哦，咁啊，你不嬲都会噶啦。 你放心，你学你啫，学你啫。 系啊，头先你咁出色，你揾嗰啲广播剧嘅资料系咪先？ 耶，冇咁扎人咯。 撞鬼啊，兜把掌佢个嘴啊，系咪先？真系 有佢啦， 因为咩啊？因为我爷啊， 系咯，因为我人妻嘅角色嚟噶嘛，爷真系好啦。嗱，晏啲我哋可以打嚟讲呢个啦，咁样嗱，我哋讲咧话嗰啲 artist 啊，或者嗰啲即系一啲运动界嗰啲影响力咧，通常就话佢可以吸纳到几多 fans 啊嗰啲噶嘛。咁但系咧，有冇试过咧用佢对呢一个经济贡献嗰个咧数字咧嚟衡量？嗯、即系譬如你话， 即系话，因为佢系令到呢个地方或者喺呢个国家咧带嚟几多个收支系咪啊？ 系啊， 即系话嗰时好似话BTS 系咪喺韩国带？哇，佢话好犀利噶个数字。 嗱、啊，我正想举个例子咧，譬如当年咧，我记得咧，一个运动员咧系会令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咧觉得受到佢嘅付出影响嘅咧，嗰、那个就 系 Michael Jordan。因为咧当年咧佢退役之后咧第一次复出，咁嗰阵时候我记得咧嗰阵时系克林顿做总统咧，佢都特登宣布咧，佢就话美国今日嘅失业率咧，佢话终于都回落咗一点啦，咁样 系 咧佢复出啊嘛。虽然其实一点系唔应该代表一个职位嘅、 哦， 但系佢意思即系话 系等于嗰粒星系几唔犀利啊。 其实系啦，佢就话啊，佢嘅复出咧系会令到成个咧所谓失业率咧就下降咗啦，咁样咁你知道哇 ，Michael Jordan 好巴闭啦。而家呢个真系犀利啦 ！BTS 咁固然啦，呢个防弹少年团咧就话佢嗰个 fans 好厉害啦，又话佢新歌啊点播率啊点样各样都好厉害啦。但最劲咧就 系 佢用一个数字嚟衡量咧，就系佢究竟喺韩国咧嗰个应该咁讲喺个世界有几受欢迎。佢话佢嗰只新歌即系 Dynamite， 佢话佢可以咧为韩国咧 带嚟几多个 创造几多个职位， 创造。 几多个职位？ 嗱，系讲紧一只歌， 系 唔系创造几多个 hit rate 啦，唔系创造几多个 like 啦，系啦，嗱，嗰啲其实都已经系破咗纪录噶啦。佢而家系讲紧佢创造咗几 多 职位？ 职位 八千个职位啊！一只歌啊，可以创造八千个职位，但你觉得系点样可以生到呢条数出嚟？ 有冇关系噶？ 咁你净系拍个 MV 啦，我当你 Dynamite 拍 MV， 咁你台前幕后啊，咁唔系净系佢哋做嘢啊嘛？咁你化妆咧，服装咧？我你化服装指导咧，一谂亲人， 但都冇八千个噶， 一有啦。嗱，如果我出去唱一唱《呆林迷》，我出任何嘅活动，全部台前幕后啊，台灯声啊， 佢咁 样 计埋啊， 咁佢计啦，创造职位嘛。我因为呢件事而有工，有啲系 project count 噶嘛。 咁即系佢 有 show 就有公开，冇 show 冇公开。即系我如果咁样计啊，我出一场去商场 show， 咁你台灯声又系钱噶咯，保安员咧。哇！我四个角，每个放三个保安员，好咩啊？出入口各 场 show 都有200人啦、 啊。嗱，佢又冇一个 Excel 咁样咧计到出嚟嘅。咁但系咧， 我觉得嘅分析， 但系佢咧有好多嗰啲相关嘅方向咧。譬如佢话咧呢一只歌咧，佢里边头先你讲化妆系啱嘅，不过佢唔系讲紧帮佢化妆嗰个人，而系佢嘅化妆品。佢嘅化妝品，譬如咧就話，喂，呢一對天團組合，雖然全部男子咧，咁但係咧佢哋一樣化妝啦。 係， 佢哋賣嘅嗰啲產品啊，喺條街度咧就會大賣啦。條街大賣嘅咧，譬如可能你又會開多幾個嗰啲 counter 嗰啲專櫃咧，嗰度一抽人嘅咯，因為咁樣嘅影響咧，比起你話直接咧同佢化妝咧，其實真係嗰個幾何幅數咧大好多。 衍生出嚟嘅 係啦，生出嚟，跟住咧，譬如佢話化妝品啦、服裝啦，佢去過唔同嘅地方拍咧，可能又會刺激當地嘅就業啦、觀光啦。佢咁樣計咧，全部加加埋埋，佢話就仲要呢隻歌咧，因為咧去到 Billboard 度咧係登頂啊， 係 竟然喺 Billboard 度登頂啦。咁所以咧，佢嗰個數字係幾咁驚人咧？第一，為韓國帶嚟1.7万亿。韩元咁即系几多钱啊？我冇112亿啫，香港港币 112亿， 112亿嘅经济效益， 哇！ 经济效益， 因为好多父亲 呢啲真系好多演唱会，真系超级软实力， 好犀利啊！咁 真系你恨唔到 啊！系啊，净系话咧同 BTS 相关嘅消费品咧出口额咧，佢话咧可能会增加去到咧25亿港币啦，而其中咧真系冇办法，化妆品系最多嘅，总共咧就有18亿嘅港币咁多。咁而家咧，佢哋咧话喺韩国咧出现咗一个即系争论，就话啦，可唔可以为咗 BTS 做咩啊？ 修改一条法例？ 哇！修改咩法例？ 估下边条法例？估下边条法例？ 系同卫生啊有关啊？ 应该系情系咪可唔可以？ 乜嘢？ 可唔可以？ 我知， 唔系一夫一妻制。 佢哋有几多成员噶？ 七个 ，total 七个。可唔可以同性互婚？佢哋好似话唔得嘅。佢哋好想嫁俾佢， 系啊！我就话一个成员可以有几个老婆咁样。 点解要咁做咧？ 真 系 唔讲啦，咁啊太大影响啦。 你两个真系好吓，好恨嫁的心啊！嗰颗唔系， 同咩有关啊？ 系同佢嘅。OK 嗱，佢嘅出發點咧就係可唔可以修改呢條法例啊？因為如果咧呢條法例你唔修改咧，我驚佢哋以後風光不再啊！你會影響到佢哋啊！ 兵役， 冇錯 哦。 無論幾紅嘅明星啊， 好似當年阿 Ring 咁， 阿 Ring 又試過。其實你 even 連呢一個 Big Bang 咧，你話如果唔係因為嗰幾個成員曳咗出事啦，但係就算佢哋唔曳啊，咁你譬如 G Dragon 都要入咗去服兵役啊嘛， 個個都要嘅。 咁你好多。系啦，咁你好多嗰啲人气咧，系急速咧就会突然间重乜声，阿袁彬都系啦，好多嗰啲咧， 好多都系入咗去之后，即系都要啲时间即系等佢升翻起嘅。 唔系咯，当年我哋嘅小旋风啊，我哋嘅小旋风啊，林志荣嘅一样啫嘛，啲人都话唔好啊，为自己找一个出口，重乜声入咗兵役之后，咁小旋风又真系会变咗第二个风格出嚟啦。哦，所以咧，佢话 宝剑都啱啱入咗咧， 系啊，嗱呢啲宝剑一入鞘咧，你就有排掹唔翻出嚟啦。咁所以佢话咧，真系有韩国国会议员咧系提出修改兵役法，佢话可唔可以咧俾 BTS 嘅成员咧系延迟服兵役？完全真系咩咧？ 佢哋几时几多岁要服兵役啊？ 我要查翻先啦。 但佢哋而家20几岁噶 啦。嗱，但系嗱，即系嗱，呢个咧真系详细要查一查啦。咁但系佢应该，如果你一个壮健健康、心理又冇病冇嘢嘅人咧。 我應該怎都要有一次， 一定要有的。 我以前呢認識到韓國的同學，他們 都要服的，知道 是啊是 啊 讀完書回去就要的了。20 歲至28歲的男性公民呢，韓國就必須服兵役。 哦，那是的，因為他們兩年，他們 大約 24個月、26個月和28個月不等，因為他有陸軍、海軍陸戰隊和這個空軍。 哇，即是都要兩年三年。 是啦，即是說其實他可以拖呢，你拖極拖來拖去，你最早20歲可以服兵役啦。 但是他们现在刚刚正正最大的那个28岁咯。 是啊是啊。是啊。 哦， 那一定要入去的啦。 不过这样其实都要问回人家本人。因为有一些即可能他们呢那个自己的国家意识很强，就很想说服务国 家。他们自己都想，是的。 是的，他们就不会说，为了这一面的事业我要maintain住，然后我就要放弃我去服役的责任。嗯，可能他们都很想。 同埋呢，他们也都是因为修改过兵役法啦。之前呢 ,2018 年之前呢，原来你最多即如果我哋讲拖下，你可以拖到30岁都得嘅，但系而家唔得啦。 但你做海军陆战队点样30岁啊？ 又真系啦，到时先训练系咪先？ 咁而家佢就冇办法啦，佢已经咧呢两年咧已经改咗咧。 都真系差唔多系呢段时间喎，正正，啊，因为佢哋嗰个唔系大家一致噶嘛，年纪由95至92咁，即系92至95年噶嘛。 系啊， 咁所以都真系分分钟其中一个要入去嘅， 提早噶啦， 已经。 同埋咧，你知唔知好大件事嘅？因为咧嗰阵时我问过嗰啲即系韩粉咧，佢哋话喺韩国咧服兵役咧，佢哋系觉得系社会头等大事。 嗯， 如果咧你逃兵役嘅话咧，无论咩原因咧，你都会俾个社会唾骂咧。 明白。 其中一个例子咧，嗰阵时佢话系呢一个元祖级噶啦，神话咧。嗰阵时佢话有一个成员，我唔记得边位成员啦，就话咧佢好似系因为佢曾经出过意外，定唔知佢个身体咧系即系本身有啲毛病嘅。其实佢话咧，佢一路都唔会同人讲噶嘛，因为你正正常常咧，你唔 啱啊，通常都系俾你见得好嘅，唔好嗰啲我收埋噶啦。 系啦，即系 医病人话你听咩？ 系啦，冇错啦，即系识娱乐神掌都话你听啦。咁佢话咧一路咧喺佢演艺生涯都冇讲过嘅。咁但系点知咧去到服 兵 役嘅时候咧， 最后尾嘅时间 系啦，咁佢真系会同佢讲话喂唔好意思啊，譬如我唔身体有一个地方有内伤嘅，唔知咩咧。服唔到兵役嘅，咁佢话人哋真系免佢嘅，但系点知咧？啲 fans 就话扮嘢假嘅，即系唔信啊！佢会觉得咧，你喺服兵役嘅时候先至咧作一个理由出嚟，结果咧佢话都搞到好大风波噶，即系所以咧，你话韩国咧，头先阿蔡主任讲得啱噶，唔系话啲 fans 咧痴心一片咧，想佢唔入伍就唔入伍，其他人唔放过你噶，佢会觉得我唔俾我嘅偶像咧逃避呢个社会责任 咁 样。 咁即系话嚟紧呢一年就已经系其中一个第一，即系因为28岁啦嘛，已经， 系啊， 咁佢要真系服兵役要减一噶 啦，啊，可能会啦。咁佢话咧，但系点解国会议员咧话要提出修改兵役法咧？佢话因为要减少对韩国嘅影响，佢而家有几咁夸张？ 喂，咪先，咁佢又真系佢带嚟100多亿。 百几亿， 咁所以都真系几影响到呢个国家。 你知唔知佢啊一对天团啊七人组合咧，佢同一间航空公司嗰个盈利差唔多。 咁犀利！ 因为咧佢话佢计过数啊，2018年咧佢话 BTS 咧，佢话喺韩国占嘅 GDP 啊吓，系46.5亿美元。 所以你咪就係知點解佢哋當地嘅政府文化部係咁大力去發展呢樣嘅即係 事業啦， 事業啦，因為頭先話大韓航空咧，成間航空公司啦，就佔佢哋嘅 GDP 咧就0.7%， BTS 咧就佔0.3%， 哇！ 即係其實佢接近啊，一個航空公司喂，但係航空公司係講緊咁大規模、咁大嘅經濟體，佢哋係即係 多佢一半啫喎， 係啊，七個男孩子就已經可以即係同你。相提并论咯，劲啊！真系 而家真系啊，讲紧系唔嗱，唔系讲紧话 fans 话希望佢唔好去， 系有国会议员， 系国会议员提案。 但系我谂都未必咁样做到啦。 咁同埋你服兵役呢啲条例咧，其实都真系好企得好硬嘅。 系啊，我谂系因为如果佢咁样都俾佢过得早嘅话咧，咁啊大件事啊！ 真系大件事， 系啊大件事噶， 咁容易可以动摇到，因为呢样嘢系流传万世噶嘛，系咪先？又可能佢阿爷啊阿太爷嗰度。 同埋如果以一個國家為本位咧，咁佢都一定要有年輕嘅人去加入啊，去支持住佢哋嗰個防衞嘅政策。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嗱，而家呢個就考驗緊啦，究竟呢一個全球經濟大爆炸嘅奇蹟啊，究竟會唔會真係因為一服兵役咧？我哋見證太多啦，起起跌跌係啊，高高低低， 真係好誇張咧！為咗一個天團，跟住改個法例。 咁所以喺佢哋仲係可以齊齊整整喺個舞台上同你表演嘅時候， 聽 多次啦。 It's not tonight. So watch me bring the fire, set the night light. My 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unn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再嚟一阵啊！我哋呼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啦！猜猜我是谁嘅职业篇啊，继续同你估职业啊！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8，18723888。咪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玩下猜猜我是谁啊！因为我哋咧阵间就要同你嚟呢个职业篇啊！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888啦。咁啊，头先咧我记得你哋都有人讲过就系话。是咪讲婚礼嗰个人情啊？系啊，你阿蔡主任你讲啊嘛。 系啊，因为呢个十一黄金周咧，佢哋 内地啊嘛， 冇错，报复性结婚。 系啊，嗱，咁有另一单新闻咧，真系正所谓啊，即系大江南北两岸都是我们家。台湾嗰边咧都有一单咧同呢一个咧饮宴咧，即系包嗰个人情嘅新闻有关咧。 系 又嚟。 咁但系咧，佢呢个我谂啊，真系冇人会好似佢咁友善嘅。 嗯， 你有冇试过？去到食嘅时候，食到一半，发觉，哎呀，我俾人情啦，觉得自己俾太少啦。 哦， 你哋通常都系会觉得，哎呀，抵唔抵啦？俾咁多， 即系话其实都会 俾你啊，真系。 因为咧，其实都要第一，你俾人情嘅时候啦，你都会睇下你同嗰、那个结婚嗰个人个关系究竟系几多啦。咁、但系有时咧，又唔系话唔好，又唔系太差，跟住可能会唔会佢系去到，哇，原来你食呢啲嘢噶，哇，咁啊。哎呀，我真系唔好意思。 嗱，即系你可以问下自己，你有几多次去饮嘅时候咧，系食到一半嘅时候咧， 觉得自己系俾少咗。 你系觉得俾多咗定俾少咗？嗱，而家即刻举手啊！俾多定俾少啊？ 俾多就冇得怨嘅。 通常会唔会觉得自己总之唔俾咁多咧？ 我唔会觉得俾少咗，因为我通常以交情去分辨啊。 OK OK, okay。 咁啊，当然啦，亦都有啲，譬如系个 venue 啊，即系嗰个场地、啊。 场地太靓啦。 系啦，咁你大概都知嘅，你就唔会太屈质嘅。唔系、通常。你是会怎样呢？你会就是说，喂，即是可能大家同时可能说，你给几千人情？哦，哇，两千。 2000，哇吓，俾2000，死啦！我俾一半，我俾1000。 系啦系啦， 跟住唔系话俾咁少， 呢个都有得商量嘅咩？ 有阵时会噶， 系之后八噶嘛， 之后八噶， 系啦。咁咪中途嗰时，咁我如果系嘅话咧，我会。再問當即可能酒店啊酒樓都好啦，攞多個利是封即刻入多封咯。 係啊，嗱，佢嗰邊嘅台灣水準係點咧？因為話説有個台灣嘅男子咧，就去到一個婚禮度啦，佢見到個地點咧唔係一啲知名嘅大酒店啊，佢就諗住咧，哎咁啊求其啦，佢就包咗咧3200蚊台幣，咁啊大概800多蚊港紙啫，咁啊當係入場啦，但係佢仲帶埋女朋友去， 哇， 800多蚊食兩個，食多半咧，我發現啲嘢食咁好味嘅。跟住上網一查咧，佢話呢一間酒店嗰圍菜咧，起碼值5000多蚊一圍嘅。咁所以佢話咧，佢應該起碼包咧1200蚊港幣咧， 先 至圍到皮。係、 哦、 啦，佢仲會喺度懺悔添啊。 咁點啊？結果 我諗佢冇補翻嘅，只不過係懺悔咁解啫。喂，打電話嚟啦，喂，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部分暂时源头不明。本港寻日新增8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达到5133宗。另外，消息指，葵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院友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据了解，患者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现时在玛加烈医院接受治疗。将军澳的加密主恩中学证实，校内一名学生确诊新型肺炎，学校今日和明日停课。校方说会根据教育局和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彻底清洁校园。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的注册，说该名教师有计划地散播港独。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涉及专业失德和问题教材的情况而被取消注册，今次是首宗。他说涉事教师在课堂设计中有心提到很多有关港独和民族党的内容，不会是一时失误，因课程设计是要深思熟虑。杨润雄说，教育局曾经派员到学校调查，他认为即使学生在会面中表示不赞成港独，亦都不是重点。今次是追究该名教师设计教材的时候专业失德。他又说，当局有给予涉事教师2次书面申述的机会，并有认真考虑他提出的讲法，才再作决定，同一般程序一致，并无问题。人民力量陈志全早前向工联会郭伟强提出私人检控，陈志全接获律政司通知，正系考虑系唔系介入案件。陈志全星期一收到律政司嘅信件，表示如果佢有额外嘅文件，要喺今个月19号或者之前提供，律政司会基于现有文件同资料考虑并作决定。陈志全话会向律政司提供文件。有关案件涉及陈志全在5月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主席期间，怀疑被郭伟强拉到地上。案件上个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律政司代表在庭上说，律政司对是否介入未有立场，仍然要6星期考虑相关的证据，希望押后案件。但主任裁判官决定按照常规处理，案件将会在11月9号作审前复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91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509亿7000多万。 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531.5升4元，阿里巴巴286.2升6.2，新上市的嘉和生物是報29.3，美團點評263.8升5.8，中國平安79.65跌5.5，小米集團21.45升5仙，建設銀行4.96跌2仙，盈富基金24.9升1.2，京東集團302.8升4.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7，瑞士法郎0.918，加元1.332，英磅對美元1.289，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5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00跌33点，港金现价报17380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2.21美元，卖出1882.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啊，同学们可以翻学校上堂啦，不过大家记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同埋戴好口罩啊！喺学校进食之前，记得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20秒，咁样翻学就安心啦。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系 Lisa 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嚟到呢个12:30之后咧，猜猜我是谁啊吓？咁我哋咧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咧，同我哋玩下噶。咁我哋个主题咧，亦都系同过往几次一样咧，都系延续呢一个古迹业嘅系列。 好紧张啊！ 系啊，但系呢度有个新年新猪肉嘅蔡敬文啦。 好紧张，我惊自己描述到咧个谜面咧。 你唔好太深、啊， 一镬粥。 系、啊，我啲听众系需要我哋俾多啲爱心同埋帮助嘅，你明唔明啊？真系。 你唔好睇小我哋听众，佢哋个个都系冰雪聪明的。 你們真的需要我們給點愛心的，是我們拭目以待，看一看我們今天的水準如何先。電話號碼1872388，電話旁邊有梁小姐。 Hello， 是你啦， 你好， 你好啊，梁小姐。 是主持，你好， 你好，你好，是啊。那有曾志豪啦，還有這個冰雪聰明蔡敬文，你今天想選哪一個跟你估職業先啊？ 我想找甜甜。 甜甜，我們一會兒就交給她，因為她現在很忙碌地跟我們打電話。是啊，如果是啊，如果找女將的， 甜甜在等的喎。 是啦，蔡小姐啦，你快點啦，蔡敬文來 啦。好啦，你啦。好，梁女士，這個呢是男女都做得的職業， 男女都做得。 咁啊，男嘅咧就好大隻嘅，多數都、 哦、多數好大隻， 哇，好大隻，有制服嘅。個制服咧，多數個顏色咧，即係如果你喺公眾地方見到咧，嗰、那個顏色多數係紅同埋黄色的， 红和黄色的， 是的，一定你见到它的。 哪间超市是这样做的？ 喂呀，不是超市。好了，那么他们多数都是皮肤黝黑的。 皮肤黑黑 的。男和女做这个职业呢都是黑的。 是。 那么多数当值的时候呢就有两个装备、哦、大超。 大超即係嗰啲太陽眼鏡， 係同埋咧有時會配備呢、這個係咩？有配備呢、這、一個 緊要，我都未玩過，係啊， 配備呢個吹 BB 嘅 吹 BB 哦，係 咪咧？ 上個禮拜啱啱玩過係喎，係 咩？ 不過唔緊要啊，係啊， 似乎阿梁女士都 梁女士就要再試下啦，係啦， 係 嗱要戴太陽眼鏡， 我想估下先， 好啊，你估啊， 係咪交通員啊？ 唔 係，不過咧佢都係服務大眾救急扶危嘅， 係啊，要戴太陽眼鏡，仲有個吹 BB。 有時難免會濕身添㗎，你諗下，哇，好大隻啊， 好大隻， 咁多職業都可以不約而同啊，犀利。 咁啊， 係啊， 吹 BB 又會好大隻嘅， 係啊， 男女都好大隻㗎， 女 仔就 唔會 話好大隻，不過好健康、好實淨，但多數都會曬到黑曬。 係啊，蔡健文嗰啲啊，差唔多係做呢啲㗎。 哦， 係啊，得唔得啊？ 又唔係體育嗰啲， 佢咧一如果佢一出動 咧，你同體育嗰個方向咧又有少少啱嘅喎， 啱係啦，佢哋都係 教練啊， 唔係 教練， 救急扶危喎，梁 老師，救急扶危喎，你揾得佢咧都唔係好嘢嚟噶， 我知係救生員， 冇錯啦，救生員， 多謝你俾 tips， 係啊， 你聰明， 你又精靈係咪先？係啊，咁啊而家隨住咧秋天嚟咧，可能游水嘅時間又少咗啦，咁我哋唯有又再等以後嘅日子啦，好啦。多謝你梁女士先， 多 謝你哋， 好，拜拜。 稍後有人聯絡你，即係登記下。 冇錯冇錯，係啦，各位聽眾見諒嚇，我哋人手緊絕啊，所以我哋經常都會咧三個茶杯九個蓋啊，周圍玩啊，真係唔知點算啊嚇。好啦，我哋聽下位聽眾，你係邊個？ 有阿南啊 ，Hello 南。 Hello， 聽唔聽到啊？ 係啊，聽到啊， 係你啦， 係啊，你想揀 幾位支持你哋？係 啊，你想揀 貴賓？你哋估㗎？ 哦，你估都得啊！你出问题啊？ 咦，咁正啊！ 好啊，好啊，你咧， 我唔知个答案噶喎。 好啊，我哋估啊。 知我啲提示出唔出噶喎？咁 你啦，今晚俾咩？ 提示下我。 好啊， 心仔卜卜跳啊！有听众 咁样嘅呢个职业系咁样嘅，咁有男有女啦。通常咧工作嘅时候咧，两位啦或者以上都可能一齐做嘢嘅，都有啲独行侠自己做嘅。 系。 咁佢哋工作场所咧都冇限住嘅，咁世界各地都会有呢个职业噶啦。咁再多一个描述啦，就系。他哋就算身處險地咧，都會好繼續工作嘅。即使他哋個身體咧可能會受到傷害啦，都會緊守崗位嘅。 都會緊守崗位。 記者 咩話？ 記者 啱啊！ 哇，好嘢，好嘢！你有邊個 tips 俾你估到嘅咧？ 原來自冰雪聰明係佢，係 好 中意 估嘢。 啊， 你 唔信氣啊？我要估多題。 仲有冇多條俾阿蔡敬文估啊？ 阿南。 sorry 啊，冇啊，多谢。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睇下我哋有冇啲听众咧，如果仲中意玩呢啲游戏嘅话咧，可以打嚟主动出题目都得噶。 佢哋自己，喂，不如阿南，你讲下你自己嘅行业，等我哋估下。 系咯，好啊， 方唔方便啊？ 哇，我呢个行业啊， 系啊，试下 得唔得？ 诶， 阿蔡 敬文，其实咁样几好啊，大家。 行业啊，唔好意思啊，咁我即席就谂一谂先。 好啊，你谂一谂。 我行业系咁样嘅，咁人会觉得好闷嘅，但系做呢个行业要好小心咯，因为其实亦都会对住好多唔同嘅危机噶，咁你自己。讲嘢咧都要好小心，唔可以讲错，做亦都唔可以做错，因为做错咧系会死人嘅。 喂，一行行都唔讲得错嘢噶， 系但系佢话讲错会死人啊， 讲错梗系死人啦，而家 你系药剂师。即系讲错咗， 你都讲得 错，中咗啊！ 我想问系咪医生嗰啲咁啊，药剂师啊？ 系啊， 好嘢， 好嘢， 蔡主任都好嘢喎， 因 为 你错咗份量唔得噶， 系啊，真系会死人咯。呢个死人嗰个方向，我都系谂住医疗嗰方面。 我哋主持太叻啦， 哎呀，真系， 哎呀， 我哋今日呢个就奖佢啦，奖佢啦，真系， 多谢阿南，你 多谢阿南吓， 得鬼死咁开心，我哋因为纪念品一样会送翻俾你嘅， 冇错冇错， 多谢佢即系将我哋嘅题目咧系倒翻转，我出嚟考。 系啊，喂，我哋都欢迎啲听众咧，其实你直接可以将你嗰个职业咧。 自己嘅工作啫嘛， 每個人都有做份工噶嘛，你可以將佢咧變成一個題目咧考翻我哋都無人歡迎啊！咁、 okay. 當然啦，你想答問題嘅，我哋亦都會出題目俾你嘅。 Okay, 好啦，再聽下位聽眾咧，邊個？ 第三位係阿思思。 Hello， 你哋好嘛？ 你好啊， 思思， 好中意听你哋做节目噶， 多谢你啊， 跟住好多年噶 啦。系啊，咁你会唔会想问题目系考我哋啊，定系想答题目啊？ 其实 我想答题目，我想揾熊仔。 熊仔 ，OK OK， 冇问题冇问题。好啦，我个题目我职业系咁样嘅，佢咧就真系男人多啲嘅，男人多啲嘅，比较常见都系男人嘅。咁啊，你有时咧。你去即系帮衬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佢嘅，但系有时咧就见唔到佢。咁咧点样去分呢？ 通常咧就即係好似一啲好講究嗰啲地方咧，你就會見到佢噶啦。而你見到佢咧，有陣時仲係一種表演嚟嘅，你就會咧即係大家圍住佢咧影相咧，然後你就好似覺得啊，我去幫襯佢咧，成個信心都大咗好多咁樣嘅。咁啊，所以咧呢一即係估唔估到？ 估唔到啊，好难。 男人多啲， 男人多嘅。平时咧，你帮衬呢一啲地方咧，你见唔到佢嘅。咁但系咧，有啲地方咧，佢好讲究嗰啲咧，可能咧，佢就会将呢一个嘅工作人员咧，佢就摆出嚟咧，直情系透晒明咁样咧，你会见到佢嘅。即系你会见到佢咧喺度表演紧咁样嘅。咁你通常咧系啦，你一见到佢喺度出现咧，你就会觉得信心大好多啊。对于你想帮衬佢咧， 即系个男人喺度，你觉得信心大好多。 因为你见到佢喺度工作紧啊， 好安心。 系啦，平时佢工作咧，你系见唔到佢嘅，你系见唔到佢嘅。 平时佢工作见唔到啊。 系啦，但系有某一啲嘅场合咧，佢就特登将佢摆出嚟咧，个个都望到佢工作，然后大家咧好似参观动物园咁样咧围住佢嘅。阿仔啊，你睇下嗱，睇下叔叔做紧呢样嘢，嗱系咪好犀利咧咁样？ 咦， 系咪拉面师傅嗰啲啊？ 其实类似啦，佢又唔使淨係拉面师傅嘅，其实即係就係厨师囉。係啦，因为有啲餐厅嗰啲厨师呢，大部分都係匿埋喺厨房你睇唔到啦。但有啲呢，无论你係讲緊日本嗰啲铁板烧啊，又或者有啲拉面啊，有啲呢整嗰啲印度飞饼嗰啲呢，佢好鍾意呢喺个透明嘅嗰、那个厨房度呢摆出嚟个厅度 㗎。 你直情去到个食肆，你咪见到个师傅呢喺度左整右整囉。 欣赏埋。 欣赏㗎，跟住你就会觉得哇好开心啊，你见到佢呢好似哎呀好有信心咁样，对呢间餐厅真係。 係 冇错。 好 叻啊，你估啱咗啦吓，耶，恭喜晒。 恭喜晒，谢谢。 系啦，所以咧，你话1872388呼吁多次电话先。 系啦，1872388啦，我哋猜猜我是谁啊？ 系啊，我哋今日嘅题目都系讲紧职业篇啊，都欢迎大家挑战下你哋嘅职业，俾我哋估都得噶。 系啊，用翻你自己而家做紧嗰行啦吓，咁啊，你介绍翻自己，我哋咪可以估到你咯。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如若世间这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Let's go！ 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多这里不恐惧，给消失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博到美句，写新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谱。手到老，时代变很 Beijing 最后一间唱片铺，电话号码18731，欢迎打嚟猜猜我是谁。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又翻嚟，翻嚟，猜猜我是谁啦吓？电话号码18738。嗱，我哋真系提议啊，如果你有问题想调翻转考我哋咧， 都 冇人欢迎噶， 系啊， 系啊， 因为真系有唔止72行啊嘛，而家 系啊， 同埋估中咗好有满足感啊，多谢各位。 系、啊，我哋可以互相竞争一下吓。好，电话旁边系边个？ 系有黄先生。 Hello， 系你。 系你啦，黄生。 系啦，我即系有个职业咧，就想炒下你哋。 好啊 ，Yeah，come on。 嗱咁啊，听住咯。好，咁啊，而家咧就系、是。一般嚟講咧，多數都係女性做嘅， 係 女人做嘅， 兩做 冇乜男人嘅啦嚇。咁、 okay. 咧、啊、就唔係文職嚟嘅， 嗯， 唔係人哋都幾辛苦下嘅， 係 日頭就唔翻工嘅， 哦， 夜晚先至開工嘅， 係 咁最緊要咧就係佢要的士嚟的士去嘅，咁你估下咩職業啦？ 的士嚟的士去就係夜晚先開工嘅， 多數都係 女人 做 嘅，夜間陪月 唔係 夜間保姆。 no， 夜间护士， 夜间护士 ，no， 佢夜诶、夜翻工嘅夜系几多点到啊？ 夜咧就要12点后噶啦，要 12点后， 保安员冇理由啊， 女仔 都有、 啊， 女性嘅，冇话女仔嘅， 女有咩 有 咩分别 啊？ 你有啲浓溜啊？ 有分别嘅，我觉得， 你估啊？ 最紧要你要留意，佢咧系要的士去的士嚟嘅， 的士去的士嚟， 即系个地点系只有的士先入到去， 因为过咗12点啊嘛，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 过咗12点。 女 其实我想谂系咪 做产房， 我谂系咪妈妈噶？ 唔 关事啊，系一直一个 市 的士嚟。 点解要的士嚟的士去咧？因为 走嘢噶， 佢、啊、要进入禁区噶，系咪噶？ 唔系， 因为冇其他交通工具。 都唔系。 但系一定要的士。 一定要噶啦，呢、這个佢一定要啦。 我知佢的士司机个老婆。 唔系。 佢本身揸的士啊？ no， 好啦，我谂你哋都 估唔到啊！ 我不如开估啦。 好啊， 呢个职业而家仲有冇噶？ 啊， 呢个职业 有而家都有，系虽然系识微，但系都仲有 嘅。 应该香港嚟讲，喺九龙啊，或者嗰啲油麻地啊、深水埗啊，咁都仲有都有呢行嘅喺度噶。 出唔出得街噶？ 出得街， 佢绝对会出街添。如果你谂嗰啲， 出得街，出得街。 佢仲要讲就话以前有男人噶， 点敢打俾你哋咧？ 只不过而家先至冇啫嘛。 佢做到几点钟收工噶？ 通常4点钟到就收工噶啦。 哇，即系做4个钟啊！ 清晨4点钟就收工啦。 做点心 啊，卖报纸冇理由啊，报纸 都 冇 搭的士噶， 唔系咁都有男人噶嘛。 唔系，同埋点解搭的士咧？真系要你开股啦。 系啊，真系有黄生系咩啊？ 好啦，开股啦。 好， 佢系倒夜香啊，夜香婆啊， 仲 有 噶咩？ 有，而家有噶，而家九龙新田地街 啊， 有 旧楼啊， 仲有湾仔嗰个咩南屋嗰度都仲有噶，嗰、那个水渠街都有的。 点解要的士嚟的士去啊？ 有的住啲屎去，的住啲屎嚟啊！ 哦，的士嚟。 啊你系咪捉住失啊，黄生？ 喂，你赢喎，唔系喎，我中意你呢句喎，的士嚟的士去喎， 唔系喎， 阿黄生 OK 喎，搞惊系咪黄生？ 黄生你都估惑喎，原来 佢把声音咧好啱做嗰啲香港老花镜。 系啊，喂，黄生，实请你本身做咩工作噶？ 我退咗休噶啦，我已经系。 但系你之前做咩噶？ 我之前系做呢个保险经纪嘅。 哦，哇，嗱，唔怪之啦，你睇你讲个古仔，真系啊，三寸不烂之舌。 唔系，嗰啲保险经纪系好最叻咩？最叻把口啊嘛。 唔系把口又叻，专业态度都好嘅。 好犀利啊！ 犀利、啊啊，真系黄生。 喂，同埋阿黄生讲埋答案咩啫？ 但 系自己又 而家真系仲有噶。咁佢点样工作法噶？ 典型咧，我就知道咧，而家湾仔石水渠街咧，咪有几间蓝色嘅楼嘅，蓝谷嘅。 系 系系。有人住噶，因为佢嗰啲楼咧就系冇公厕嘅，冇厕所嘅，咁咧就夜晚咧就要搵夜香婆嚟倒粪嘅。 咁佢会点样装啊？即系攞个桶嚟， 攞个桶嘅边个下边咁有架倒粪车，佢倒落个倒粪车就车走噶啦。 哦， 即系佢就唔使自己真系携带佢走嘅。 唔系，有架倒粪车呢个，应该系市政局嗰啲事，唔系环。 食环署， 长知识嘅真系， 系厉害厉害。 多数咧两点钟到开工，四点钟就倒完噶啦，因为嗰时个个瞓晒觉啊。 系，哇，明白。 多谢晒黄生，你话多谢你嘅资讯。 又讲咗个 get 俾我哋听，又介绍多一个咧，真系呢个系即系虽然式微啊，但系好有历史感嘅职业啊，真系。喂，多谢黄生，会得闲再打嚟玩下，同你倾偈好开心啊，真系。 系啊，好有趣啊， 听闻。系啊 ，OK， 好啦， 拜拜。 再听下位听众，你 系 边个啊？ 有吴小姐。 系 ，Hello， 三位， 你好， 吴小姐你 好， 系啊， 你想出题目定系估啊？ 都系志豪出啦， 志豪出， 好啦，你想我出题目俾你，好冇问题嘅。咁咧，我呢一个职业咧就系咁样嘅，佢就真系女人做，主要系女人做嘅。我谂冇见过男人做呢个职业噶啦。咁啊，同埋咧， 陪住啊。 唔系，咁啊真系女人做最多嘅，佢系不停讲嘢嘅，仲要讲亲咧，真系押韵嗰个系好嘢喎，真系。 我讲三个字，唔系三个字， 系啦，好犀利噶，佢押韵嗰下咧，真系你都估唔到，哇，点解你出口成文嘅？仲要系咧， 朗朗上口嘅。 无论好事定系唔好事咧，佢都能够有机会将佢变成一件大喜事嘅。总之咧。在他 啊、我知啦，大冚姐， 冇错啦，真系。你知唔知我咁有呢个印象？ 因为你啱啱琴日唔系 前日，我帮我家姐要做呢、這、一个即系工作嘅时候咧，系啊，我就直上网抄，我话哦，我抄翻先啊，哦，饮杯新抱茶，富贵又荣华，仲有几多句可以押韵落去咧？好难嘅呢、這个职业 真最好就系咧，佢连唔好嘅嘢都可以俾佢唱到好啊嘛。 冇错，真系系啊，恭喜你啊！ 适宜做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我做大冚佬啊，我做大冚佬，系啊，多谢你嘅电话。 好， 多谢，恭喜晒，拜拜。佢花田又做唔到大冚姐， 点解啊？ 佢你知唔知佢成日会点讲嘢？ 咩啊？ 点啊？ 想讲咩？ 哎呀，我哋一对新人啊，到台下安息先啦。 系啊，呢个好出名啊，讲十世啊。 哎呀，迟到嘅宾客唔紧要啦，下次早啲到啦。 早啲到啦。做咩？隔篱有观众拍手啊！哎呀，我知你啊！佢做咩啊？佢讲完安息都算啊，佢仲要兜啊！ 系咩？ 激得 Michael 晕咁滞啊！ 好啦，我哋再听下观众先。Hello， 你边个啊？系你啦， 系你啦。Hello， 阿仪啊，系咪啊？ 阿仪 啊 嘛。Hello， 你好啊，亲亲有事谁？系啊， 系 Hello， 系啊。你想揾蔡小姐定贵小姐啊？ 阿姨揾阿蔡小姐啦，蔡小姐因为作为今次跟住就有排尾啊嘛。 好啦，就蔡小姐啦。 好，呢个职业咧有男有女，不过男咧系多啲嘅，女啊比较珍贵嘅。吓，咁佢哋咧比较身材咧就比较的色啲。 磅 系啦，每一次出动咧，佢都要磅一磅数噶，过咗亦都不能，过轻又唔可以。 哦，咦？佢全部你都中喎。 系咯，佢点解会咁做啊？ 阿姨唔知嘅，系咁佢哋啲制服咧。即係佢哋啲服飾啊，彩色繽紛嘅，即係方便咧喺遠距離見到佢哋喺度當更嘅時候一定見到，因為佢哋好快速嘅。佢哋一出動咧，佢哋嗰個嘅職業嘅 個節奏好快嘅， 節奏咧就 速度又快嘅， 係啦，數分鐘咧就會完成㗎啦。 嗱，我同你講，阿桂花田咧，就算身高適合咧，體重都過咗，做唔到㗎啦。 係。佢會砸死嗰個生物嘅， 係啦，佢會砸死佢。 係啦，咁咧佢哋一出動嘅時候咧，就會有好多旁述嘅啦。 係啦， 嗰啲旁述咧就會跟住個節奏好快咁喺度講緊佢哋咧做緊嘅嘢，然後側邊咧有好多觀眾啦，電視旁邊嘅觀眾都會現場一樣咁喺度嗌， 係啦， 嗌同一個字就係上。 而佢最尾通常就嗌個搶 嗰啲爬嗰啲搶包山嗰啲啊。 点解会讲得长花生？其实除了暑假之外咧，呢个职业咧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嘅，泥地啦或者草地都有嘅。 我俾个 tips 你，个背景音乐通常都系咁嘅。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 嘟嘟嘟 嘟嘟嘟 在泥地或者草地度骑住个动物噶， 嗱咁样又再 骑马嗰啲， 骑马嗰啲 咩啊？ 咩马先？骑马先？咩马先？ 其实不是有个马字嘅，佢就叫做骑射射，系 啦。冇错，所以 佢好紧张啫，佢紧张。 有男又有女，不过你都要细细粒先得嘅，如果唔系又会咧砸到只马咧，啪咁就冇咗噶啦，真系。系啊，恭喜你阿姨啊！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好啊，好啊，拜拜。 骑师点解通一定要笑噶？ 骑师要笑 骑啊嘛， 系啊。 系笑又咁嘅，喊又咁嘅，咁你都笑嘅。你冇睇外楼？ 出边啲同事都话好难啊！ 咩啊？你冇睇外楼文柴咩？一开始系对白嚟噶，唔散水个阿妈教佢噶，系发哥讲嘅对白嚟。 系啊，冇错啦。咁啊，今日咧就呢个猜猜我是谁咧？咁啊，蔡主任咧就吓大驾光临。 系啊，分分得神。嗱，我想话啲听众咧，我哋稍后会有同事咧联络翻你吓，纪念品个个人都有噶啦。 系啊，咁啊，听日。蔡主任就会休假一天嘅，系啊，咁我哋咧就会等到礼拜五咧，我应承咗佢嘅，我会同佢搞一个咧爱的教育俾佢。 停课不停学嘅时候， 停课不停学， 咁我哋听日见啊！ 好啦好啦，听边健康讲啦，拜拜。